近华南沿岸，加上同一股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逐渐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五点至七点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同有几阵骤雨，海面有大浪涌浪。展望听日同星期三有大雨，风势颇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今个星期后期雨势减弱。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02点，升380点，成交金额32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4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8点，升219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52.5，升13蚊，美团点评279.6，升9.6，阿里巴巴290.4，升4.2，中芯国际19.94，升1.46。小米集团21.65升7毫，港交所379.6升7.6，中国平安83.05升2.25，建发国际集团13.64升9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10.099，瑞士法郎8.516，澳元5.603，加元5.904，新西兰元5.166。欧元9.161，每百日元兑港元7.34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26。日经平均指数报23,575点，跌43点。港金现价报17,80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32美元，卖出1,925点，卖出1,92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啊，比较挤塞嘅就喺观塘道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啦，慢线咧就有坏车阻路，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启业村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由于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好长，排到去启业村。另外，启福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显学油站嘅二三线有交通意外，咁只系剩翻一条行车线啦，咁所以车龙都系好长噶。排翻去七咸道北近住山谷道啊，就系启福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显学油站有交通意外，封咗第二、第三线啦，咁只系剩翻一线行车。而家启福道去油塘方向咧，排翻去七咸道北近住山谷道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科学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中文大学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科学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交通回复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东山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排到海丰园。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车多，龙尾在海泥村。龙翔道去观塘挤塞，排到黄大仙中心。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葵涌道丽景桥底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冇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拒绝提供血液同尿液样本作化验，即属违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音乐透露人的个性， 要了解一个人，先了解他的音乐选择。黄耀祖，音乐说， 每晚我会请来不同的嘉宾，透过他们的歌单，一起用歌曲说故事。 10月19日开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说， 说故事。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话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186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早晨，桂花田。 早晨，曾志豪。 一二三，早晨，黄耀祖。 Welcome back， 我翻嚟啦。早晨，早晨，各位风骚嘅听众，我翻嚟其实一个礼拜啫嘛。 唔系啊，恍如隔世啊，个感觉 真系，我都知我好噶啦，唔知你姐姐挂冇挂到咁紧要啊？真系， 唔系，哎呀，经过琴晚嘅演出之后，我哋点会更加唔挂住你先？ 咁咪就系咯。 讲嚟听下先啦。我首先要讲嘅，我要好多谢我两位拍档啦。我哋唔止二台嘅，其实我哋电台好多 同事都嚟啊，榴莲啊，好多阿星啊嗰啲都嚟睇啊， 唔止啊，文教组又有， 啲靓女都嚟睇啊，系啊， 李容芝真系， 系啊，我琴日同佢合照添啊，哎呀，唔好讲呢啲唔系重点啊， 真系，咁啊， 仲有咧，有好多我哋风骚嘅听众咧都嚟咗支持我， 又真系噶， 佢哋有啲咧喺个后台度等我，同我讲话佢哋睇咗三场添啊，跟住我就话唔怪之我冇飞啦， 原来啲听众咁有钱噶，真系， 除咗我之外，大家都好有噶咁樣，真係好多謝大家嘅支持，而我都今日翻嚟啦， 俾你再借多次幕啦。既然有咁多聽眾 fans 等緊你，我哋再聊 ，hop hop hop hop hop， 多謝多謝，咁借咗幕做咩啫？咁 係咯，好似借咗一樣真係。 咩？佢場場都借噶嘛？ 係啊，咁 原來你琴日唱咗兩場添，仲要係咪啊？晏晝場 係三日唱咗五場， 係啊，三日唱咗五場。 因為我老婆有啲 friend 咧，原來琴日睇晏晝 ，OK， 佢同我講咧，佢同我老婆講，佢話好感動啊咁樣，跟住我晏晝。 好感动啊！原来黄耀祖识唱歌噶，咁样 仲要唱得咁好添啊！真系，可能佢哋一路以为咧， 真话啦，你哋中意 系啦，佢可能净系以为咧，风骚第一个独歌王嚟噶嘛，仲有个黄耀祖啊，原来 唱得好， 系喎，不如你自己评咗分先啦。 哇，好尴尬喎！你点会问人哋呢啲问题？咩主持嚟噶？ 唔系啊，因为你知唔知啊？琴日我哋喺后台度咧捉佢嘅时候咧，佢不停同佢讲，其实我唱得更好。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我唔系好满意自己 钱得我哋咧赞佢咧，好似好肤浅咁样咧。我哋每一个 你唱得唔好，你 唱得好好啊！佢不停话，我其实可以唱得更好啊！所以我哋费事中招啊，你自己评咗分先。系啊， 其实呢个对于我自己嘅演艺生涯，我够胆咁样讲啊！真系， 阿高世章老师听住啊！ 系啊，毕咗业14年咧，呢个真系一个好。好大嘅挑戰 咯，係啊， 真係好犀利。 因為今次嘅演出咧，就係 高世章啦 ，Leon 啦，一个香港真系好著名嘅musical 嘅 director 啦， 哇！我哋叫张学友都送个花牌俾佢啊！ 梗系佢同张学友合作《雪狼湖》嘅有参与啦，学友嘅《如果爱》嘅音乐系佢做噶啦，咁样，咁仲有好多香港好即係真係脍炙人口嘅 music 都有高世章先生嘅手筆啦。但今次咧唔係淨係唱高，就係張先生嘅作品， 係咗好多好多，係 唱咗香港48年音樂劇嘅一啲大 number， 我哋叫一啲即係著名嘅歌曲 致敬， 係向香港嘅音樂劇致敬咯。同埋即係本身呢樣係好想將呢一個 show 話俾大家知，香港係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有好多好出色嘅製作人、演員、歌手、樂手，所以好希望咧就將一啲咁樣嘅經典舞台劇，我哋原創嘅歌曲咧，就用一個音樂會嘅形式，連同埋我哋嘅指揮啦， 係啊， 葉 詠詩啦， 好犀利 真係， 仲有成對小膠啦， 樂團 係啦，咁跟住就一齊做呢一個 show， 咁啊唔係淨係大家棟篤唱嘅，我哋又跳曬舞啊， 係百老匯咁樣 啊， 真係。 所以我是我自己第一次跟管弦乐团合作， 是 几十人的乐队。 我就话啦，你真是犀利啊！这个，即我好感受到你当其时，哇，那个背后嗰个强大的音乐啊， 跟 住压力真的很大， 压力好大。 净系用以季花田的 level 咧，佢就会先第一个难关佢克服不到的就是记歌词。系啦，我哋先用这个阶段先。 哇，你哋啲歌咧，即系编出嚟的歌咧，唔快唔唱的基本上。 我有同我啲。一起做呢个 show 嘅拍档讲噶，我话头先咧豪仔嚟咗睇啊，名嘴啦，佢第一句入嚟同我讲嘅就系、是，哇！你哋嗰啲急口令嘅歌词点背噶？ 冇得背咁滞啊！嗱，我咁样夸张啲讲啊，你知唔知你哋嗰个 show 咧，成日都令我哋拍唔到手掌啊？ 因为一气呵成， 佢冇任何咧所谓间隙位咧，俾人唞气咧，嗰、那个高潮迭起咧，我哋全部都系咧，即系谂住我搵过一拍咯，哇唔得， 又嚟咯，有接地手咯。 佢歌啊唱完啦，但系葉詠詩佢哋咧继续有呢一个咧 音乐仲去紧， 音乐仲去紧，一定要尊重佢啦。到到音乐完咗，你以为可以拍啦，跟住要嘭一声 又 唱出嚟，仲要每一段都咁精彩咧。我哋有几次咧，知唔知啊？系夹硬拍啊！因为 抢出嚟就啱， 系啊，因为 唔拍咧，觉得好冇礼貌。 系啦，但系因为又好，但系所谓嗰个夹硬嘅意思就话，喂，点都拍咗先啦，而家冇位再拍啦，即系段段都想拍，真 系 好鬼劲抽啊！真系 拍案叫绝咯， 系啊！嗱，如果用我哋观众嘅角度咧，譬如我哋每人拣一啲我哋觉得好精彩嘅乐章咧，首先我觉得最难嗰段咧，亦都系真系喂睇到你血脉沸腾咧。就是佢哋咧，好似分咗紅白二士嗰個兩組啊，鬥比賽 二士紅白兩組啫嘛， 做咯，聽唔到啫嘛。 二士 啊，你話 啊， 聽唔到，我個字攝咗落去㗎。 因為全場咧，我哋有八個主角。 嗰段個曲目叫咩名啊？ 嗰個咧係嚟自一套叫做《頂頭槌》。 啊，《頂頭槌》。《 頂頭槌》呢一套舞台劇咧，就高世章先生寫嘅歌曲嚟嘅。咁樣咧，嗰首歌咧叫做《大戰少爺兵》，其實咧就係講故事，就講兩隊喺度做啦啦。队 系 睇波，即系究竟你 系 支持热刺定系利物浦咁样？跟住两队咧，我哋就八个我啲嘢操作咗，我试下收 八个 朋友系啦，八个家丁，跟住就每边支持四个，跟住就喺度嘈冤巴闭喺度嗌交。 好犀利啊！ 其中一段咧，我哋就真系哇，我哋背都背到喊， 真系背到喊， 仲要跳住唱。 佢嗰段咧系好似不停会咧递进咧个速度，可能开头系即系一个四拍嘅节奏，跟住可能咧突然间 系咪 叫八拍啊嗰啲叫做。 其中一拍咧，我应该仲记得啲歌词嘅，嗰个速度系。高分低分抢分得分打得均真打出真机几多斤通通都不必揾笨。 呢个系第一阵啫，好似系。 即系总之系 呢个第一阵未加速。 都有重复嘅呢个对白。 唔系因为佢反复两次啊嘛，开头一个正常快，跟住好快，跟住咧突然间拖翻慢。因为点解咧？阿叶咏诗老师啊出咗手啊嘛，好好笑呢段真系。 系啊，呢个好记得，呢个系排到我哋呕噶，真系排到呕啊！我哋真系排到喊啊！ 真系条脷真系打棘噶，可以。 唔系你错咗冇得执噶。 啱啊！ 你一甩嘴咧，其实讲真，我试过喺琴日晏昼嗰场甩咗嘴。 系啊，因为两句， 其实所以因为我唔出声噶，因为你一讲错 到边就听得到啫。你好笑啲人咧，一路望住个 screen， 哦， 咁都唱到啊， 错咗一句咁样。佢仲要有埋咧，舞步咧，佢一路唱，跟住咧，配合翻个剧情，步步进逼，逼到咧红组嗰边，跟住俾人逼翻翻，哇，劲到啦！ 呢个你好记得。 舞步咧，我都好记得。舞步系咪会帮助咗呢个记歌词咁样？呢一步就讲呢个系。 但系我哋记歌词嗰阵时咧，当我哋记紧舞步，即系中间有个阶段就系你记。你跳得到啦， 系 叻啊吓，啲歌词甩晒咯，系啊，你唱得到啦，哦，啲 step 甩晒咯，即系呢个系过程嚟。 同埋呢段啊，哇，我睇到啊，几有 feel 啊。 我见到有句好熟悉嘅对白出现咗啊，因为 我加俾你嘅曾志豪。 我问系你琴晚嗰场先加定系之前都有加 咧？因为我哋咧其实嗰个位咧系我哋入到台先加入去嘅、哦。加入去嘅时候咧，其实就系、是其实系。你 系咪俾个位大家休息一阵啊？ 真系要唞一唞。 系啊，我就睇， 因为嗰个位我哋跳到甩碌唱嘅时候， 佢仲要你哋第二只歌一上系 好静嘅。 系啊，你完全两个 mood 咧，虽然佢哋可以驾驭到啊，但系我谂佢条气管驾驭唔到噶。 条气管有啲问题咧，我哋就不如加少少。我同阿咪咪加少少气。 系啦，我就 feel 到呢段啊。 系啦，咁跟住我同咪咪两个就喺度大战少爷兵啦，两个从远方派骑佢打嚟打去啦。 闹交咗， 好似我哋平时嘅对话一样。 系啊，冇错冇错。 系啦，咁跟住咧。加嘅時候，我已經即刻諗呢個位咧，應該可以加到呢一句sorry sorry 入去嘅，係 啊 係 啦。因為話點解會咁樣嘅 咧？笑到我啊！ 曾志豪自己嘅 sorry。 我聽到第一句嘅時候，我心諗哦，咁啱得咁巧呢句啫。哇，連續兩三次喎，仲要佢都係擺阿祖擺口度講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咁樣。 呢、這 個你好記得 啦，今日係啊，即係如果係計我咧，我琴日咧直話啊，明明咧即係我自己真係 佢揀唔到啊，佢唔記得咗 啦。面盲 係啊，呢個 佢揀唔到啊， 我真係面盲啊，跟住咧，明明話有咪咪啊，我真 係呢個真係好笑， 你咪揾緊朱咪咪啊， 劇場咪咪啫嘛， 朱咪咪有唱咧咁。 真系好傻啊！因为佢真系转咗形象，你明唔明啊？因为 其实只不过拉直咗把头发啫嘛，咪咪有咁难认咩？ 不过 唔系拉直噶啦。 第一下咧，你会联想唔到嗰个系罗敏庄嚟嘅，即系如果第一下，譬如你啊，第一下好容易认到，因为你 系啦，因为一出 场冇嘢啦，系啦，我哋知啦，系啦，讲完啦。 相对地比较 耀目咯，比较耀目。 你想讲矮嗰个，我系四个男嘅演员里面最矮嗰个，我占咗好多嘢噶啦，已经我直觉都自己 讲开，讲开又讲，你知唔知咧？你有一个小动作咧， 系咪啊？ 系有啲搞笑嘅。 嚟啊！ 佢不停投我恶啊！ 系啊，我见到 全部全场起个头。 系啊，得你一个咋？ 你唔系，系咪因为净系顾你啊？我哋有二楼同三楼嘅观众。 唔系，你其他演员冇噶， 系啊， 佢哋唔理你，佢哋衰人嚟噶。 我强烈 feel 到就系佢出到嚟，哇喂绿尺，我高少少， 我高少少，呢啲系你谂噶咋？我高少少系唔会令个人高咗噶，大佬。 会噶， 会噶。 系咩？潜意识点咁？ 原来你潜意识系咁啊！我哋又叫你恶笑，恶笑。好啦，跟住你点啊？你 我真系面盲咧，我就明明有咪咪，咪咪去边咧？咁样，跟住咧到佢出第二只歌，我先听到原来呢个先系咪咪，我真系怀疑紧好耐。啊，系，跟住咪咪。 红色衫啊，绿色衫啊，定系粉红色衫啊？ 是全场第一个人开口唱歌， 啊、 你见唔到佢个样啊？仲要你坐到咁前，你都听到佢把声。 哇，那个位真系 perfect 啊，真系。 系啊， 你知唔知呢个阿姑咧？佢坐喺度咧，佢夸张到佢话：，我觉得我而家好似坐喺香港嘅中心咁样。 系啊，我话觉得坐喺个 对你哋不薄啦，系嘛？ 系 啊， 我哋计翻钱啦，计翻钱啦。 系啊，你仲未俾钱啊？ 系啊，你都未啊， 唔使啦。 咁跟住你就认面盲，认咗好耐先认到 咪咪 出嚟。 我跟住咧就唔得，我眯埋眼哦。原来嗰个就系咪咪啊，咁样，即系因为嗰个化妆同发型咧改变咗佢咧，完全认唔到佢。不过一听声，哇，真系又系好靓靓人靓声。 咁你哋觉得我做成点先？赞美我啦，快啲吹捧我啦！ 我觉得真系你嗰、那个，我想话你嘅气场咧，即系我咁样讲吓，好似太夸张，但系最强嗰个好似系 啊，系啊，即系好舞台啊。 唔系，因为我觉得咧就咁样嘅。如果赞佢咧，就佢气场好劲；如果咧递佢嘅话咧。佢好想话俾人听，我其实都好高嘅咁样。 你成日都谂，我都冇谂过要自己做高。 佢好用力，佢好用力，但系咧真系你嗰个气场咧好挫，你知唔知啊？有几个位都系好挫，同埋咧好feel 到你真系咧好想好型嗰、那个。 咁舞台剧即系嗰啲造型喺晒度啊！ 系啊，你有冇 feel 到你系零舍咧，即系挫出嚟噶？ 冇啊， 系啊， 冇啊， 好好啊， 冇谂噶。 我想赞你一样嘢。你嗰排操练你嘅黐双眼皮嘅技术真係得， 但我想 讲，我哋会唔会赚得太肤浅咧？就 我都想咁讲噶啦，例如赚我头我得高啦，赚我个双眼皮人哋帮我黐嘅，有化妆姐姐噶嘛，Julie 帮我化得好靓噶， 唔系压长，压长 压嗱呢个字咪好啲咯， 真系 有头鳄鳄咁样，我叫你赞美我。 你知唔知你全场咁多隻舞同埋歌咧？ 系， 我觉得有一 part 咧，直情嗰个系你嚟嘅， 系， 仲要系咧，肯定系即系咁样讲好得罪人啦。四个里面最劲嗰个系你。 嗰一幕就係你哋戴嗰個超嗰幕啦， 係啊， 我哋就係 嗰個係 二 型金哥，你嗰個真係上曬身，我想話咧， 因為嗰、那個嗰首歌 你個姣啦，你嗰個咁樣嘅， 究竟係咪又係 賺緊？賺真係堅賺，因為嗰一 part 其實 你需要嘅， 你係需要姣，你需要咧，即係話俾人聽咧，你好自信咧，真係好放蕩咁樣咧。 因為其實嗰 part 咧，我哋就唱咗三首歌咧，就係、是、嚟自一個舞台劇咧， 二型金剛 係 咪叫 二型金剛？ 好好啊，嗰 part 當年咧，其實我係有份做嘅，咁、 哦、 所以咧，我唱嗰首歌。都是當年我有份唱的，那那個呢是一個 gay musical 來的，即是整個主題呢是同性戀音樂劇、 哦、 所以呢對於香港音樂劇歷史都是一件事來 的。那你們其中有一幕你和另外那個男演員、那個、 群仔 群仔呢，你們兩個對即好像、情侶嗌交， 是 不是都是二型金剛？ 是那三首作品， 那個你又是做得很好、 我真的這樣 說、群仔又真的做得很好、 不是，我覺得祖呢、就是、做那對嬲呢，是啊，真的很是他， 跟平時我們見到的一樣， 我 真的這樣說，是啊，旁邊那個只不過由裙仔就唔系桂花田咯，系啊，身形差唔多， 但我哋 好好啊，真系咁我做得。 之后最后尾系好 sweet 咁， 系啊，同埋你咪有喊啊， 我系啊，咁样喊。 佢嗰日唔系啊，佢嗰日喊啊，佢唱最尾嗰句嘅时候咧，好感动啊，真系。 呢个其实本身个音乐已经，因为其实嗰首歌咧就 系 讲一对情侣啦，即 系 whatever 咩性别啦，佢哋可能中间咧都会由你相识，对有嗌交，对有啲嘢咧就已经系老奉旨咁样啦，已经系。跟住到最后尾，佢哋揾翻嗰样嘢，通过嗰首歌，即系成个故事就系话，其实爱可以好简单嘅啫。 系 你得到一个人一个伴侣喺你隔篱嘅话，你就好好珍惜。其实有啲嘢系咪你选择要放大一啲唔好嘅嘢？其实要睇多啲，其实佢对你好嘅事咧。咁其实再加上后面嗰只小提琴喺度咁样拉住啲音乐， 所以你就触动心弦。系嗰嘢， 我唱唔到最尾，我觉得好渣自己，好嬲啊！其实不嬲唱嗰首歌都会感动嘅，即系俾歌词俾歌都感动。 系咪唱最后一次啊嘛？叫做 系啦，但我都觉得应该要唱晒嗰首歌，但我唱到最尾嗰句忍唔住滴咗半滴眼泪。 但系作为观众嚟讲，觉得你嗰滴眼泪系简直系加分，真系系啊！系咪赞得好透彻先？ 都透彻噶啦。 系啊，喂，咁你可唔可以喺呢个机会同我哋又赞下其他演员？因为我哋如果真系唔系入剧场咧，会唔识噶。 好啊， 但我觉得佢哋真系唱得好。譬如咧，嗱，用我哋观众角度咧，有一个 你讲咩颜色啦？ 唔系啊，男仔又高大，眼又大。 是 唔 是永恒啊？雪莲， 唔系，只眼又大嗰个 Jordan， 哇， 郑 君馳，好正。 嗱，佢系被称为咧香港嘅音乐剧王子嚟嘅， 真系好王子。 系啦，佢喺外国读完音乐剧翻嚟香港，咁佢真系唱得好好。 系 系啦，我有同佢合作过几次，每一次你。我因為我哋今次 佢都會佔高兩寸個鞋， 唔使噶，佢好高。 唔係我話你啊， 我唔使啦，我都放棄自己啦。喺一個咁高大靚仔嘅人隔離度，使乜咁自己扮高大啊？真係，因為我哋戴住 ear mon 嘅，戴住 ear mon 咧，即係真係人哋開 concert 嗰啲咧，係啦。咁我就會喺個音樂，其實你哋拍手嗰啲咧，我哋唔係聽得好清楚。 哦，即係咁封閉有個音樂喺度， 因為我哋要聽得好清楚嘅音樂啦，甚至乎係啊呢一首歌個鼓要大聲啲嘅，嗰首歌就小提琴大聲啲，佢哋全部教好曬。咁所以咧。佢哋每一個呢八個歌手，佢哋唱嗰班靚聲咧，我哋係聲聲入耳嘅。 哦， 每一次我喺隔離度聽咧，我真係覺得耳朵懷孕嘅。 係， 即係連我都覺得耳朵懷孕。 好好聽啊 ！Jordan 啦，鄭君馳啦， 係咁唱《愛是永恆》啦，另一位又係好高大啊。係 啦， 係 阿 Rick 啊，劉榮峰咁樣咧，就同阿 Mimi 咧就唱咗一段其中一首佢嘅其中一段咧就係同 Mimi 唱《雪落》。係 啊，嗰段又好勁嘅其實。 係啊，勁啊，同埋咧 ，Mimi 通常咧佢唱歌係唱低。音嗰啲多啲噶嘛， 真系好阔啊佢，个 range 我讲噶，好阔啊个音域， 个音域真系好高音。 喂 ，Mimi 都好俾心机练，因为 好犀利。 其实讲真，我哋每一个都好紧张，即系就算大家都即系呢八个， 你哋已经系唱家班嚟噶啦。 你高世章拣得嘅话咧， 系啊， 其实都真系点你灯噶啦，真系 好犀利。 即系我哋当然觉得好荣幸啦， 反正你 牌 子， 即系佢都会话是你哋噶啦咁样，咁当然我哋都我同埋同阿 Mimi 同阿 Leon 倾偈都会话，其实真系有好多人啦、啊， 系 点解我哋啊咁样，因为系你哋咯咁样咯，咁、但系即系就算大家唱得咁好，但大家都紧张，因为好多个第一次啊，呢件事 Leon 亦都讲要想有关嘅朋友，不论你系有钱嘅，可能你系商家，又或者系政府，都希望你哋可以了解多啲。其实 舞台剧 或者音乐剧本身系好有 potential 嘅呢件事，唔系净系娱乐嘅咋，佢一样可以帮你赚钱添嘅。呢样嘢可能系帮到香港嘅。我哋觉得呢件事系有个使命喺度嘅，即系我哋都好希望做好呢件事，有多啲香港嘅朋友会入剧场支持香港嘅音乐剧咯。 去到最尾。 好多好多隻歌噶，不過我哋可以揀 到 嚟放，係啦，未必可以揾到。呢、這個可能就係頭先你話阿高世章先生所講咧，大家未必咁多認識，咁可能呢一個就推廣得好全面嘅。 雪浪湖，能受包養痛，從沒有合約合同，但卻跨時空，這滔滔不息的愛。我曾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生活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天地离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星期三上午在深圳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并发表讲话。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于上午11:30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会在今日下午5至7:00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至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南，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持续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稍后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加上同一股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逐渐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消息指，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提出讓合資格選民可以在內地投票。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其他國家都有類似做法，在當地使領館安排下讓選民在境外投票，希望特區政府在行政上作安排，捍衛身在內地港人的憲制和公民權利。葉國謙認為，港人本身有投票權，在內地投票不是公平與否的問題。他又說，反對派仍然有機會透過網上宣傳爭取選民支持。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胡志偉認為，常駐內地港人依賴親友登記地址的做法非常荒謬，質疑以什麼基礎分配選民到不同選區，當局亦難以管理眾票和選舉舞弊情況。他又說，部分文宣品難以在內地印發和面對選民，導致選舉不公。NBA 总决赛，湖人以场数4-2击败热火，夺得今届总冠军。总决赛系列赛嚟到第六场，湖人今场未曾尝过落后，更加系大部分时间领先超过20分。湖人嘅勒邦詹士交出大三元成绩，个人攻入全场最高28分，取得14个篮板同10个助攻，协助湖人以106-93击败热火，夺得自2010年以嚟首次，亦系历嚟第17次嘅总冠军。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上昼十点，位于南海中至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即是北纬17.6度、东经116.9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这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稍后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加上同一股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逐渐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5至7:00改发3号强风信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同有几阵骤雨。 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同星期三有大雨，风势颇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涌浪。今个星期后期雨势减弱。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70点，升355点，成交金额47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3点，升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58点，升268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50蚊，升10.5；美团点评278.4，升8.4；阿里巴巴290.8，升4.6；小米集团21.75，升8毫；中芯国际20.55，升2.12。港交所379.4，升7.4；中国平安82.85，升2.05；吉利汽车16.5，16.48，升6.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5.57，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3，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日经平均指数报23,543点，跌75点。港金现价报17,80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61美元，卖出1,92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三宗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系全部清理好噶啦。启福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显学油站第二、三线嘅交通意外喺4分钟之前咧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咧仍然系车龙未消散，龙尾一路断断续续啦，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山谷道噶。重复多次咧，就系启福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显学油站第二、三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山谷道啊，断断续续嘅。就唔系话完全好塞嘅。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嘅慢线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慢线咧，坏巴士都系拖走咗。咁但系仍然有少少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就系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牛头角下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啦。清水湾道落返去平石方向，近住安秀道呢一段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新光中心，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嗰条支路呢就慢车，排到去九龙货仓。咁嘅新界啦，青衣嘅枫树窝路回旋处呢一带呢都係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葵涌道丽景桥底方向九龙、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去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重量级思想对碰正式开打。苏格拉底一开始就发动猛烈攻势啊，向住理想帮呢个题目起势咁追。里面的尼采出动超人概念，对着本质主义穷追猛打，里面的迪卡尔使出形而上学还击。 港台电视31大摆哲学吕泰镇，唇枪舌剑比智慧，各路思想越变越明。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 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勢啊！琴日咧天朗氣清嘅之下咧，同阿豪仔一齊咧，同埋阿榴蓮一齊去參與啊早早嘅活動。不過，哎呀，一今個早上一嚟咧，就見到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29度氣温，相對濕度64%嘅情況下，啊，我哋三個又再重聚啦。係啊，佢係邊個？佢就係我拍檔曾志豪啦。 冇錯，琴日咧，我同阿榴蓮啊、阿田啊一齊入場去支持阿祖祖啦。咁其實咧喺旁邊咧有好多好多咧支持香港電台啦、支持阿祖啦、支持我哋呢個節目嘅好多朋友嘅。其中有位朋友咧，佢直情係非常之感動啊！當佢見到我哋嘅時候咧，佢不停就話好多謝你哋啊！因為點解啊？疫情之中咧，有我哋喺度陪伴支持咧，佢哋就真係咧大踏步向前嘅。嗯，我哋都好感動，因為呢個簡直係啊，令到我哋每天啊不停同你開麥嘅最大嘅動力嚟噶。喂，呢個時勢咧，大家台上台下、台前幕後一齊加油！琴晚見完黃耀祖喺舞台上面嘅輝煌表現之後，哇，心裏邊啊～几咁羡慕啊！成晚瞓唔着，跟住谂啦，我几时有机会都可以咧踏上呢一种嘅舞台咧？谂咗一招，今日终于得到个好消息啦！我一翻到嚟，打开个手机屏幕嘅时候，就见到呢一单新闻。我知道上天终于为我开启咗一扇登上舞台嘅大道啦！在台上我觅理想，喺边度咧？我呢个舞台大过阿祖琴日踏足嗰个文化中心大剧院啊，仲有啊，观众一定多好多添啊！是哪里来的呢？犀利了，我要上春晚啊！机会来了，飞云，为什么呢？没有外国的人士呢，他就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觉得港台的使命和工作范围一定要坚持一国两制，所以他要在电台开设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教育的频道。不要紧的，这些固然要做，最紧要是什么呢？他提到一点，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我的机会终于都来到了。佢咧就建議咧，香港電台咧應該啊要同央視合作舉辦咧每年一度嘅《我要上春晚之港區選拔賽》，勝出者可以參加央視嘅春節聯歡晚會。耶！叻我至叻，喂，你話係咪終於都得到我哋呢個踏上春晚舞台嘅黃金機會啊？各位，每一年嘅春晚可以話係巨星雲集啊，上得去嘅。正是啊，免費啊，你都有着數啦，係咪先？因為聽講上去講心唔講金噶嘛，你冇諗住有啲咩天價酬勞咧，唔係噶，唔係噶，有陣時可能你仲要倒貼添噶，因為上台簡直係全國人民望住你嘅焦點啊！呢個可以話你愛國身份嘅榮耀嚟噶，真係嗱。如果係咁嘅話咧，我覺得呢鋪咧真係香港嘅機會終於嚟到啦。我願意唔做呢一個我要上春晚港區選拔賽嘅主持都好，我要做參賽者。嗯，我哋可以表演下我哋香港傳統嘅節目咧。嗱，因為我要上春晚咧，其實喺內地咧就有好多噶啦。因為咧，其實佢哋係一個開放嘅環節嚟嘅。以前咧，佢哋就上春晚咧就俾人歸即係有啲舊病咧，就話其實係點樣選拔㗎？可唔可以有啲地區嘅能人異士咧都有機會參加咧？因為以前咧，其實就係由佢哋中央電視台咧，佢哋個劇組咧就自己有個總導演，咁佢哋就會挑選咧佢哋唔同嘅欄目。咁但係呢幾年咧，佢哋都話啦，想多啲。咁啊，於是乎咧，就有呢啲地區嘅一啲選拔咧，真係有陣時佢哋會揾到一啲咧所謂卧虎藏龍嘅滄海遺珠嘅，所以本身咧你可以咁樣理解嘅。我要上春晚呢一種咧，就係開放呢一個啊參與嘅權利，俾唔同地區嘅人民咧都有機會一齊分享呢一種嘅成果。嗱，你話呢個係好事先？咁啊，最緊要係咩咧？每笪地方咧應該有佢嘅特色嘅。如果你話香港嘅話咧，喂，我真係強烈推介棟篤笑。唔系我讲都好，揾边个讲都好咧，我哋应该用栋笃笑，系要用栋笃笑，而唔系就咁嘅相声。 因為佢哋平時咧，嗱你知啦，去到春晚咧，我好中意睇佢哋嗰啲語言類嘅節目咧，佢哋有小品啦，佢哋有相聲啦，咁都係兩個三個咧，其實佢哋就會講呢、這個即係一啲有趣嘅對話，帶出好多信息。但係棟篤笑就一個人啊嘛，雖然以前咧佢哋有單口嘅相聲，但係嚟到今時今日真係少咗好多。我哋應該揾我哋嘅棟篤笑嘅表演者走上去，最緊要咩啊？用廣東話。喂，其實呢個係好重要嘅，呢、這個咧亦都係每年咧春晚裏邊咧，好多人都有即係所謂舊病咧，就係話點解就係得講普通話嘅？其實好多地方方言嘅。嗱，如果搞得港區選拔賽，我哋要保留一啲香港文化特色嘅話咧，搞棟篤笑用廣東話可以講翻一啲咧全國嘅笑話又得，講地區嘅笑話都得。我諗呢個咧應該就係我哋香港電台，又或者你話咧我哋應該要為國家貢獻嘅呢一種咧地區文化嘅認同嚟嘅。所以好啊，机会终于嚟啦！到时我唔单止可以有栋笃笑，我仲可以用我独特嘅读歌技巧，等佢知道原来我哋香港系有呢一种咁样嘅文化嘅。嗯，机会等住嚟啦！我要上春晚，在台上我。风头火势，甚至乎我发现啊，呢一位嘅拍档咧，其实佢都可以参加我要上春晚嘅地区选拔赛啊！今日唱香港舞台剧嘅歌曲咯，甚至乎拣翻一小段嚟做啊，都无人欢迎嘅。喂，呢、這个时候咧，梗要马住佢啦！阿祖啊，唔知到时你会唔会有任何一个角色咧，可以等我同你一齐合作呢？譬如你可唔可以交翻 sorry 嗰句俾我讲咧？我做翻呢句就够噶啦，交俾佢啦，黄耀祖。 如果是的话呢，讲真的，这个角色得你一个是做得咁称职嘅啫，即係边一个成日十点之后先至讲到返嚟啊 ,sorry, 呢一句嗰个神髓应该要用一个 musical 啊俾你演绎出嚟，但係唔会俾你唱㗎，淨係俾你读㗎啫。 sorry, 能够可以企返上劇院嘅舞台入面，到对于阿祖嚟讲係非常之开心嘅。一个少少嘅分享啦，当我记得我行返入劇场，面对住其实仲係吉嘅观众席，因为我哋彩排緊啫嗰陣时。我自己心里面呢忍唔住都几滚动嘅，因为原来做返自己嘅工作，做返自己嘅老本行可以咁唔容易。今次呢个演出呢，我有好多嘅睇法，亦都好多启发。原因就係有好多嘅观众佢哋睇完，佢哋真係好开心。唔係就係话佢欣唔欣赏个演出啊，佢哋好开心係佢哋可以终于入返劇场做返一个观众。佢哋係激动嘅，好多朋友係喊出嚟添。即係因为可能对于劇场嚟讲啦，每个人嘅意义都唔一样嘅。可能对于部分嘅朋友嚟讲，系佢哋嘅精神食粮，有啲系一啲消遣娱乐。但我几肯定一样嘢咧，人类系唔可以冇咗艺术嘅。可能你会话：，哇，艺术你讲到咁高深，其实艺术系一啲都唔高深嘅。你谂下，如果呢个世界喺人类嘅历史里面啊，冇电影、冇电视、冇音乐，我唔系讲紧嗰啲，我你以为好高档，其实一样好平民嗰啲咩博物馆啊、油画啊、剧场啊、音乐啊、even 粤剧啊咁样，其实呢啲咧对于人类嚟讲嘅历史系非常重要嘅。但当我哋咧而家见证住一个最坏嘅时代啦，疫情啊嘛，系咪先？疫情嘅新常态令到，譬如香港好多唔同艺术工业咧，佢哋嘅发展真系停咗落嚟啊！係可能你會話唔係啊，你上個禮拜都開到 show 啦，係劇場可以重開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可以有一半嘅入座率，但係我可以好肯定咁同我哋所有嘅聽眾講，我哋呢個 show 開一場係蝕一場錢嘅，個數目都唔少嘅，因為一半嘅觀眾，你諗下啦，台面嗰幾十人嘅管弦樂團啊，百個演員，仲有幕後咁多嘅朋友，其實點樣可以圍到本呢？但是我见到在香港呢，有好多唔同嘅劇团啊，或者艺术团体啊，佢哋依然坚持，佢哋依然希望觉得要创作，因为就係想要对所有嘅观众们啊，负返一个责任。你哋一直都支持，大家都需要呢一样嘢啊， 我哋就盡力去做啊咁樣。咁當然啦，呢、這個疫情嘅新常態究竟可以堅持到幾耐呢？藝術團體大家都知啦，藝術等於窮啊嘛，香港係咪？其實佢哋唔可以支持到好耐嘅。我好希望，我真係好希望我哋有關嘅政府，其實我知佢哋有做緊，佢哋唔係冇做嘢。譬如我啱啱做完嗰個演出都係 Common to present 嘅，即係真係蝕錢，其實都佢哋蝕，佢哋都堅持想做一啲嘢啊，俾我哋嘅嗰啲嘅觀眾可以入翻場欣賞到藝術嘅作品，因為對佢哋嚟講係重要嘅咁樣。但如果我哋要諗遠啲嘅話，讲真，呢、這个疫情几时真系可以打回原形？呢、這个还原靓靓拳啊，唔知点样出啦，真系唔知要等几耐啊！但我谂咧，就真系要谂下，其实艺术呢一样嘢喺我哋香港冇咗咁多个月之后，可能大家咧需要再更加去谂下呢样嘢对我哋几紧要咧？譬如电影嘅行业一样都生存得好困难啊！究竟行头里面有冇电影开紧嘅咧？佢唔系就系讲紧啲嗰啲员工嘅生计啊，系讲紧如果呢一样嘢真系冇人承接落去嘅话，其实就冇噶啦。咁你谂下呢件事可以系几可惜啊？香港咧，我哋话东方荷里活嚟噶嘛，其实艺术啊、电影啊各方面咧发展得好好嘅，但系而家咧真系大家都好吃力，希望有关嘅部门又或者有心嘅朋友啊，你哋都可以支持。呢一種嘅娛樂、消遣、藝術、精神食糧係我哋需要嘅。風頭火勢，好多謝我兩位嘅拍檔，琴日嚟支持我，佢仲坐咗喺劇院嘅中心，覺得自己係世界嘅中心。呢啲咪叫自我咯？佢係桂花田啊！ 咁呢个我个感觉嚟噶嘛？咁唔系嘅，都要多谢你俾个机会我。虽然我咧就吓啊话嚟支持你咧，你可以俾沙卡拉咁远我噶嘛？系咪先？都多谢你啦，黄耀祖。 俾说话你听，好似调翻转。 系啊， 系咪啊？ 继续风头火势，一团和气。 冇闹交，冇闹交。 要唔要摆你嗰张齐音相出嚟？ 耶学嗰张。 好多时咧都听到啊，有啲上咗年纪嘅夫妇咧，佢哋要分房瞓啊，原因唔系佢哋嘅关系唔好，而系佢哋是但一个佢嘅瞓觉时候发出嘅鼻鼾声，又或者咧经常翻开口望嗱，即系阻住隔篱嗰个瞓啦，系咪嗱？偶尔咧就接受到啫，但系长期嘅话咧，最正事啦，因为咧瞓得唔好咧系会衍生第二个健康嘅问题，情绪问题噶。有报章报道咧就话咧，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就话啦，经常发开口梦嘅人咧，喂，你哋真系要注意一下你哋健康啦。咁啊，研究指出咧就话男性咧比女性为高嘅，小朋友都有机会发开口梦。咁点解会咁样咧？佢就话啦。瞓觉就瞓啦，系咪？咁啊，基金会就话啦，瞓得唔好咧，压力大啦，抑郁啦，都会出现咧呢啲情况嘅。而每次讲完之后，都会唔知自己讲咩，同埋乜我讲过嘢咩，系会唔记得咗讲咩嘅。咁啊，好间唔中发开口梦咧，系冇问题同埋正常嘅。但系经常性发生嘅话咧，就会影响你个睡眠质素啦。啊，日头咧会瞌眼瞓啦，冇嚟精神啦，仲会影响埋记忆力啊，同埋呢个反应迟缓啊。咁医生就话啦，啊咁样会涉及到咧，睡眠质障碍啦，睡眠窒息症啦，甚至咧会有梦游嘅、哦。咁情况严重咧，就系、是、要睇医生嘅。咁可以点样改善啊？咁点样改善就系、是，哎呀，系人都需要有嘅充足睡眠啦。呢个真系好难做到噶。第二就系饮食要健康啦，临瞓之前唔好食得太饱。第三咧就系唔好饮酒。第四咧作息时间咧系要有规律噶，唔好喺度日夜颠倒嗰啲咁样。咁另外咧。外国亦都有另一个研究报告就话，如果我哋临瞓之前带住压力或者沉重嘅情绪嘅时候咧，因为身体会启动咗你个自我保护机制，就会令到人难以入睡。尤其系临瞓之前同你隔篱嗰个闹交，闹完交嘅话咧，其实咧对件事完全咧系。输晒嘅，一来咧会影响两个人感情啦，同时都会影响两个人嘅有一段时间嘅睡眠质素健康嘅，所以有啲咩嘢大家记住处理咗好，佢先好瞓。如果唔系咧，瞓得唔好，好多嘢好多嘢咧都会影响埋嘅，尤其是你健康啊，记住瞓得好好，希望大家都有个好觉瞓。相信阿祖应该就今晚有个好觉瞓啦。 咦，你呢个讲俾边个听噶？你特登拣呢单新闻出嚟讲嘅？ 冇啊！ 哎呀，真系 伤害翻你啦， 系咯， 翻你啊！ 一嚟就话分房瞓，哎呀， 上咗年纪又未到。 嗱系咩？ 系咩？我哋呢度点计都系你最高啊！ 前辈。 在台上我明理想。 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好耐冇见细眼仔啦， 眼仔好啦，挂住 你啦，咩气书包上学去，我翻学啦， 系啊， 挂住你噶， 我都挂住你哋。 我今日咧拣个中文咧，特别系咧俾你爸爸噶， 系啊，高大威猛 噶，唔系啊， 胆大心细， 因为你爸爸咧，琴日去咗唱歌咧， 系啊，去做歌神啊， 系啊，咁我哋咧 讲到好大。 我哋所以唔理佢咯， 系啊， 我哋谂住话俾你听咧，如果我哋想赞人唱歌好听咧，你好多个方法嘅，除咗你可以话咧佢唱歌好似豪仔叔叔咁样赞之外咧， 啱啱就想截住唔俾你讲，我知你一定会赞你阿爸噶啦， 系啦， 好良心人。 好啦，我就想问你啦。佢嘅来源系点嘅咧？ 绕住条环两三日，即系我扭估啊吓，即系嗰啲歌声咧，成日话美丽嘅歌声直达天庭，上到天噶嘛，系咪就绕住个环两三个圈？唔系三日啊？ 三日系啊，嗱，我就想话俾大家听咧， 嗰啲音啊，嗰啲音咧， 系啊， 绕住嗰个环梁喺度转转转，冇走到啊嘛， 冇错啦，但 系真系咁嘅意思噶， 其实系噶，啊、但系咧佢嗰个古仔咧。其实真系好悲凄噶，好符合咧你爸爸头先讲咧喺风头火势讲咧话你哋咧做一场试一场嘅嗰种咁样嘅气氛噶， 悲凄噶， 系啊，点解咧？嗱， 我拉个二胡先， 好啊，你嚟赢嘅，我真系啱啊，你用二胡都啱噶啦，喺好耐好耐以前嘅战国时代。有一个咧系女子歌手嚟噶，佢个名咧叫做娥姐， 娥姐 系啊，佢叫做韩娥，佢咧。 冇嘢食，冇公开，身无分文。嗰阵时卖唱啲朋友都好惨嘅，就话咧佢去到咧有一个城门道咧就卖唱求食，就话佢啲声咧真系好美丽啊，令到咧 好幽怨咁啊， 好幽怨啊！佢话咧啲人咧觉得佢虽然离开咗个城门咧，三日里边咧好似喺间房度仲听到佢唱歌啦。 哇，咁好听啊！ 呢、這个只系上半场啫，咁、哦、跟住好惨咧就 系咪神话故事嚟噶？首歌三日都唔散，阴魂不散，嗱好得人惊啊！ 跟住佢去到一间旅店度投盏啦，但系因为佢冇钱啦，所以好惨啊！买唱啲朋友冇钱啦，佢话咧个主人咧就笑佢啦，佢就好伤心啦，佢又喊啦，一路喊一路唱歌噶。你会唔会一路喊一路唱歌？会啊，你爸爸琴日有咁 做 噶？ 有啊有啊，你爸爸 唱唔到啊， 系啊， 冇鬼用啊佢。 佢话咧，佢喊到咧，唱咗歌之后咧，又系令到咧喺嗰间旅店度嘅所有客人咧，三日都仲听到佢呢把咁惨嘅声音。 其实鬼 咩幽灵啊？ 鬼古灵啊？ 幽灵声音啊？ 系啊， 仲要系咧，佢嗰间客栈嚟噶嘛，啲、 啊、 人入到应该要食嘢噶嘛。 一 三日都冇心机食嘢， 一入到去就喊啦， 冇错。咁于是乎点算啦？咁点算啦？仲有个下集喎，点算啦？ 供奉佢咯， 佢冇死到嘅人嚟噶嘛？ 搵啲人嚟打场斋咁啊！ 我都想讲，系咪又搵啲师傅嚟？ 佢请翻呢个女仔翻嚟，佢话你唔好走住，你翻嚟。咩事啊？你都已经侮辱咗我啦！我知我穷、哦，你可唔可以翻嚟再唱歌只歌？ 哎呀，做咗歌女啦就。 但系今次你可唔可以唱开心嘅歌？ 哦， 于是乎咧，佢就咧翻嚟咧就唱咗一只咧好愉快嘅歌声咧。咁可能因为有馒头请佢食啦，佢一唱得 饱，唱得好啲。 佢唱得开心咧，佢话咧，于是乎咧，佢继续绕梁三日咧，但系全部都系啲欢欣 嘅 气氛。系啦，佢话啲人咧喺嗰间客栈度咧，终于都可以食得翻饭啦。 哎呀， 大家有心情啊，系啊。 咁、 啊、 有冇请佢啊？净系利用完佢就打完真唔要我想啊？ 咁、哦、我谂咧呢个就我哋都唔好再问啦、哦，因为呢啲历史故事都好残酷嘅。系啊，但你应该就会明白咧，扰良三日咧，原来背后真系反映卖唱嘅朋友嗰种悲惨噶、 啊。其实我哋三个，我哋个爸爸妈妈，佢哋除咗卖唱，佢哋都可以卖笑啊。佢哋日日喺节目度卖佢哋嘅笑声啊嘛， 可以笑足三日，好唔好？ 十五点，成交金额5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0点，升281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52蚊，升12.5；美团点评278.4，升8.4；小米集团21.95，升1蚊；中芯国际20.45，升1.97；阿里巴巴290.8，升4.6；中国平安82.7，升0.9；港交所377.4，升5.4；建设银行5.22，升2毫；吉利汽车16.24，升4.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5.55，瑞士法郎0.911，加元1.33，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543点，跌75点。港金现价报1780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82美元。卖出1927.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安秀道，由于有道路工程，龙尾排到去白石窝。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挤塞，龙尾在牛头角下村。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伟业街挤塞，龙尾在香港儿童医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旺角、葵涌道丽景桥底九龙、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同埋北大屿山公路竹篙湾方向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细 B 啊，做咩苦瓜干咁样啊？ 李 Sir， 我呢排翻工咧，样样嘢都唔顺境，咪笑唔出咯。 唔开心，搵朋友倾下偈啦。同我倾就啱噶咯噃。 多谢你啊，肯听我呻。 客咩气啊？有咩难题一齐倾下，实会解决到嘅。 工作上面有你呢一种好同事咧，真系好啊！ 想知仲有咩方法可以活得好心情，就要留意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啦。 一隻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的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举足轻重的东西都是三为一体的。就好像 在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乜还有的吗？ 至于在广播上， 当然有我们丰收快活人啦，丰收三宝三为一体。 有我桂花田， 有我曾志豪。 吓冇啦咩？系咪咧？仲唔系仲有一个嘅咩？ 嘿，仲有我呢一件小鲜肉彭仔程振鹏啊！ 搞错啊！连近半霸你真系讲得出噶吓！ 哎呀，算啦算啦，唉，再嚟过啦吓。 十月十九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霜快活人有桂花田， 有曾志豪， 仲有我呢一嚿新猪肉彭仔程振鹏。 该来的咗噶啦， 系啊，该来的都要讲啦， 咁都要听噶啦，系咪、啊？为新嘅宣传声带，系啦、 啊。你想由桂花田包讲啊，由我包讲啊，定你自己讲啊？ 系啊，我会离开风骚快活人啊。 嗯， 系、 啊。仲笑得出，我笑。 系，冇错。 笑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啦，下个礼拜一咧就十月十九号啦。之前都听到我哋嘅宣传声带咧，都话讲紧喐一喐啦，系讲紧咁多声音啊，喐唔喐，喐喐喐成点咧？咁 冇错，咁啊， 系啦。 我哋不如先讲咗嗰个客观个叫做安排先啦。 系， 因为先都有啲系离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大家可以放心。我哋整个电台啊，喺呢个十月十九号咧有个新嘅阵势，咁都会有好多唔同新嘅节目啦，人脚嘅安排啦、调动啦咁样。咁我哋丰收快活人咧就会改一改阵，时间不变。嗯、我哋嘅主持咧就继续有豪仔、有阿田啦，加埋我哋嘅台长程振鹏。 系，但系你咧，你去咗边？ 我咧就会开一个全新嘅节目，我嘅节目咧会叫做 音 乐 说， 系啦。头先其实有啲 即系 以你嘅朋友咧都要喺网上面问我哋， 佢真 系 好说耳仔。 系啦，系啊！你介绍下会做啲咩先啦？ 其实我新嘅节目咧，会系一个人物访问加音乐嘅节目嚟嘅。咁个时段咧，就系每日嘅凌晨十二至一啊，夜晚十二至一咧，就系阿祖。一支公亦都系，其实几紧张噶，我自己第一个人嘅。 我想话俾你听，你好叻啊！ 运命病啊！ 以你一个咁年资咁浅嘅， 呢个递紧你喎，已经开始。 唔系年资浅 系 代表我后生 系真 系 啊！ 佢自己又咁资深咧， 系啊系啊！我睇下你点形容先。 唔系，即系话可以有独多一面，去自己做一个钟即系做一个钟头自己节目啊！系好犀利咯！ 其实开头都好紧张嘅，即系其实开头同老细们啦去倾嗰阵时咧。 其實如果你問我，我都不想離開風騷嘅，因為 我哋都非常唔捨得呢、這個真 係係啊！呢四年嘅時間咧，其實 你唔喊我都收聲啊！ 其實我有少少忍住嘅呢、okay, 一個，你終於忍住啦，因為你話你冷血噶嘛，死佬。 你話嘅啫，我都自有照咁講自己。其實呢四年咧喺風騷裏面，我做得好開心嘅，我都成日咁講我呢份我第一份工啊嘛， 係啊，第一份長工係啦，即係肯翻一至五有 regular 嘅時間 啊，係啊係啊，咁啊，所以两个拍档我是、好 好咩啊？ 吞啖口水先， 嚟啦！ 好嚟了， 我都系叫你俾啲音乐，俾音乐嚟啦。 唔系，其实我 俾音乐， 我自己打咗一大饼嘢上网度，我都摆咗上我自己嗰个面书同埋风骚个面。其实我哋知道两个月噶啦，呢个消息已经咁呢兩個人咧，其實係我屋企人嚟噶，我會咁樣形容，即係我真係見你哋兩個見多過我媽嚇咁樣。 真係啊，其實一個禮拜十五個鐘頭係咪？五三個十五，仲要講緊之後，我哋仲有繼續做嘢啦， 唔係話一點拍攞有走噶嘛，係咪先？ 節目時間就係十五個鐘啫，但係其實咧係 more than 呢個時間啦。咁可能有時我哋又一齊聚一下啦，食下飯啦咁。 哇！你又去到咁凄美啊，又唔使嘅，唔使扇我啊，咁样系啦， 唔系噶，唔喊呢个环节收唔到噶啦，系啊， 同埋唔系今日系 last day，last day 系礼拜五，新节目就下个礼拜一出现。 咁即系你都喺风骚，今日星期一系最后一次星期一啦嘛， 系啊，你冷静啲先，去翻电系啦，又。開頭咧，真係我自己覺得自己乜嘢都唔識，唔識做一個 DJ 嘅，其實唔識做一個節目主持，仲要喂，真係王牌節目喎！咁多年喎，之前每一個前輩都係獨當一面嘅喎，其實真係唔知點做。到你哋兩個幫我好多嘅，咁當然仲有啦。即係譬如我哋由我入嚟嗰陣時，阿唐哥啊、Wendy 啊、阿信啊，我哋嘅監製 啊、 我哋嘅老闆們啊， 哇！仿如隔世聽到呢啲名嘅時候，真係有啲仿如隔世， 都幾個朝代咯， 真 係 需要 優化， 調咗第二個台啦，係啊，調第二個部門啦。 咁啊，個個同事都好錫我，好開心嘅。咁所以我話。如果有得揀，當然仲有就係呢一班聽眾們啦，即係 真係要建立翻嚟。 係啊，而我見到喺呢，尤其是呢疫情之後，可能就多咗人嘅心機，即 係 走出街越嚟越多人會。同你傾偈，因為佢會覺得你係佢嘅朋友，即係覺得我哋係佢嘅朋友，咁所以呢個關係建立咗，我都係好美麗。我當然會唔捨得啦，但係都係嗰句，我唔係離開二台啊，轉節目咋，音樂算好勁噶，我新節目。 我哋咁話，因為點解？係因為你星光熠熠耀耀咗啊嘛， 冇錯，星光熠熠 耀耀 咗 啊， 唔係耀寶亮啊，而家真 係， 因為我個節目咧就係每一集咧，即係就再講啊嚇。十月十九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有黄耀祖嘅音乐说，我就揾唔同嘅嘉宾咧，倾偈。但今次个形式咧，我自己，我要好多谢电台支持 配合啦。 我唔想做一个普通嘅人物访问节目，我唔想嗰件事净系得声音嘅啫，唔想喺直播室度录嘅。所以我係之前所以我咁忙排緊佢， 係啊，做四份工，朝頭 早做緊風騷，其實我每日晏晝已經出緊去錄音㗎啦。我就約咗啲嘉賓，我哋真係 chill 嘅，我哋揾個靚嘅地方飲住香檳，傾住偈，唔單止有得聽，我哋仲拍埋有得睇。 呢個咪就係黃耀祖佢平時嘅生活咯 ，lifestyle 咯，係 啊， 呢個就係我想做，即係我要真係多謝電台，佢哋就會都盡量去揾唔同嘅 support 俾我啦。咁我哋就。其實已經錄咗一集嘉賓㗎啦，咁就每一位嘉賓咧就會有兩集嘅時間，或者更加多啦，就同我分享佢哋嘅 playlist 啊，我哋就用音樂說故事，都可以提一提我哋第一個禮拜即係下個禮拜嘅嘉賓名單嘅，都爆炸㗎，有田瑞妮，有鄭中基，有張繼聰， 係 第一個禮拜啫，只不過係 都 星光熠熠㗎， 哇都爆炸性， 你睇一係就佢手臂爆機，一係就個唱嗰個歌。歌肺啊，爆機！哇，真係爆過，全部都犀利。 仲有喺個訪問裡面，大家嘅淚腺又會爆炸啦，我哋嘅笑聲亦會爆炸啦，因為真係會同佢哋傾翻。我會形容係我嘗試剖開我嘅嘉賓啊，可能真係會由佢細個開始傾起，佢嘅工作會傾，佢嘅家庭會傾，佢嘅愛情會傾，如意嘅時候唔如意嘅時候會傾。咁分別地都有幾個女嘉賓忍唔住哇 ，flum 咁下嚟 了。 佢好中意聊喊人噶啦，你都知道。 唔係，但係 可以同埋好開心。譬如我同阿田耀嚟，我哋傾完偈之後咧，我哋真係做咗朋友啊！本來琴日嚟睇我做 show 嘅，但係佢去個帝苑啊嘛，跟住咧，佢話我未有報 報告啊，不過佢話我冇事，大家唔使擔心，唔使擔心啊嚇。佢今日會有報，佢話哎呀睇唔到呢個 show 啦咁樣，真係傾偈變成咗朋友。咁我諗呢個就會係我新節目音樂說嘅方向啦。 係啊，不過你話我哋點解都會有離愁別緒咧？就唔係淨係話呢個聲冇咗佢把，即係唔係話佢冇一把聲咁簡單啦？真係真係冇咗個朋友㗎。係 啊， 即係 我哋之後 即 係 唔可以 做朋友㗎啦。 即 係 冇得做節目就 你下次就搞 show 唔睇㗎啦，真係。唔係咁，你喺呢三個鐘裏邊，我諗對好多聽眾嚟講，咪冇咗個朋友咯。 哦，都係嘅，因為即係每一樣嘢都係要建立出嚟啦。 真係要建立。 嗱，我即刻要夾先。有人即刻問，係咪同曾志豪夾唔到啊？絕對唔係 嘅， 係。 哎呀哎呀， 絕對唔係， 絕對係嘅。 嗱， 咁咪即 係 夾唔到咯？ 係一個話唔係，咁咩意思？ 好慘啊！真係我發覺。 你都明白到我嗰個心情。 我哋呢啲成日都身受其害啊！呢鋪真係大件事啊！ 呢個 係 公司，其實唔係淨係我哋節目，好多節目都有改動，咁、 啊、 所以呢，我係同曾志豪同桂花田絕對冇不和嘅，佢哋係俾我教訓同埋發泄嘅對象嚟嘅。 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講開話係咪有我哋即係任何拗撬呢，我覺得反而真係呢，我哋可以做一個比尋找快樂的人嗰陣時呢再吉深多兩寸嘅呢個否白啊！ 咩啊？ 因為咧，真係我哋其實咧係有嗌過大交噶， 有 嗌得好勁添啊！真係， 咁咪唔算勁， 多都算 你之前嗰啲 咯。哇！你真係點比啊？ 喂，唔係喎， 喺度邊次你覺得咬得最勁啊？咁 係小組討論嘅啫喎， 唔係，因為開翻音樂先，一定要有翻啲 mood 喺度啫。 唔好要嗰啲 mood 啊！而家即場嗌一次啦，我哋 唔係，我覺得咧 好勁啊！ 我覺得呢個呢個好咧，就係因為咧。佢會即係將佢覺得阿祖啊，佢真係會覺得咧，你兩個人有一啲做得好差，不滿，譬如話無論係紀律上面啊，或者喺嗰、那個即係做節目嘅心態上面啊，係啊，心態佢就冇理到，佢放棄咗桂花田噶啦，佢真係會咧兜兜面講咧，老老實實咧，我都覺得嗰下咧係有啲 火都嚟㗎係嘛？ 又唔係最慘唔係火啊？你明唔明啊？ 你夠膽講啊？ 唔係啊，最慘係你講嗰啲都係中啊嘛。如果咧，譬如如果你話我第二啲咧，可以火咧，仲冇嘢喎，可以同你拗。邊個話我係咁樣？最慘係， 所以佢 講嘅真係事實喎，即係衰啊！即係嗰下咧講冇得反駁咧。但係你又會基於咁大個人咧，你又會覺得好似自己面啊放唔低嘅。但我覺得咧。起碼有兩三次嘅，即係咁樣咧，大家聚完之後咧，黑面，跟住咧，佢真係會話：喂，我真係覺得好離譜喎！你兩個又話又前輩又成，點解你做到嘟嘟嘟嘟嘟咁樣咧？係真係講咗出嚟嘅。 係啊，我真係咁講 嘅。咁， 但係呢個咪佢咯？呢個咪佢咯？ 係 啊，因為我諗同我即係因為我哋我做舞台劇開啊，我哋嗰件事就係對件事噶嘛。咁你都係想個 show 好噶嘛？嗱，咁咪咁咪咁咪咁咁講出嚟咯。你唔講出嚟，突然一人收啲，一人收啲，邊度係拍檔嚟嘅啫？咁係咪先？即係我會想咁，當然我都好掙扎過㗎。話曬兩個真係前輩嚟噶嘛？阿天做咗廿幾年啦，係咪先？即係你話佢有咩做得唔好，你有咩可以做好啲？其實。於你不合過 啊！ 輩份上面， 但你有幾次攻擊阿天嘅時候，都用呢個做開場嘅。阿天啊，你做咗廿幾年嘅咯， 係咩？ 有啊， 攻擊你多啲喎， 唔係差唔多啦，差唔多真係。唔係，但我覺得我哋難得係咩咧？即係嗱，呢個唔係喺度人哋講嗰啲虛偽嘢啊嘛。譬如我諗有啲聽眾。可能你會見到啊，我哋曾經都自己係搞過一啲 channel 喺度玩噶嘛， 係啊 YouTube 上面。 咁嗰啲係我哋節目以外噶嘛，即係你諗下，如果咧我哋三個唔係真係傾到偈嘅話咧，一點鐘就走啦，仲同你喺度仲開多個節目喺度玩咩？真係，因為我哋都覺得比較難得嘅就係、是、啊。其實你咁樣拗完之後咧，其實大家就放開多咗好多嘅。 其實我 覺得認識多咗。 係啊，其實我哋呢半年冇拗過啊。 係啊， 呢半年真係冇。 佢棄咗壺。 唔係 棄咗壺， 冇 收 啊你。 唔 係棄咗壺啊，係我覺得我覺得我哋個節目其實做得越嚟越好。 係啊， 我真係有呢個感覺。 因為大家真係攞個心交出嚟做朋友啊嘛。 係啊， 即係大家好了解大家，又都要知道大家嘅底線去邊度啊。 其實佢嘅進步都好明顯嘅，講真。 即係我自己都覺得。 係啊，嗱，我覺得唔係講緊話嗰啲咩選材啊、運用嗰啲技巧，其實去到最尾咧，我覺得咧做三個人嗰啲 talk show 節目咧。最做得好咧，就係佢終於放開咗嘛，即係佢夾到佢放開咗咧。我覺得阿祖係咧去到 真係呢一年咧， 呢一年 佢放開咗啦， 佢就要豁出去 嘅。佢終於將佢嗰個咧麻鬼煩嘅少爺仔啦，中意窒鬼你嗰啲性格啦，佢就擺翻曬出嚟咧。其實夾得好開心嘅，所以會 係啊。所以其實有陣時話咧，即係揾一個拍檔咧，難揾過你隔離嗰件啊。而我揾到兩件添，哇！三人行啊，我哋 執到啦你。 係啊， 我唔制啊，我唔制啊。 呢四年咧喺風騷度，其實真係做得好開心嘅。 係啊， 係咯，不過夾得好又要散， 冇辦 法。咁而家又可以有獨多一面嘅，咁咪睇下點樣提升自己咯，都 係。係啊，所以我都知道一定好多聽眾佢會好多問好， 有人喊啊。 唔係，我只能夠咁講咧。我哋三個知道呢個消息嘅時候咧，我哋個問好啦，唔會少得過你哋咯。係啊，我哋收到呢個信息嘅時候，我哋嗰個問好啦。如果呢個世界上有標點符號可以比問好同埋感嘆號更勁咧，我哋都用咗噶啦。咁但係係咯，我哋都要接受嘅。 我記得 係啊， 我記得收到呢個消息嘅時候，第一個喊嘅應該係桂花天，係啦，跟住我有冇咧？ 唔係啊，都學你話齋啫，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你。 你唔講我唔明 白，冇啊冇啊，係啊，係咯、啊，你會點形容啊？我唯有就 係、是、我哋真係用啲時間啫嘛，即係由初初認識你，咁即係你由 part time 咁做到而家， 係 咁跟住再哇去到而家，咁我哋爐火純青，你隔喺條尾都知道大家做乜噶嘛？ 同埋我覺得咧有啲邪嘅真係，我而家諗翻有啲嘢好邪嘅。做咩我哋上一輯咧要做尋找快樂的人第二輯嘅時候咧要訪問我哋自己 啊？哦，唔係我提議，你提 議係啊，我提議啊，真係好邪，我而家諗翻咧， 你 無端端。變 你啊！你哋兩個廣播同湯豬燉啊！你講個鬼話題係堅㗎！ 我真係發覺係啊！ 做出嚟咪算冇唔係冇事啦，應該。 其實有冇人介紹啲黃大仙師傅夾下我哋啲宗旨咧？真係嗱，做完嗰個節目。嗰咪嗰一輯嘅訪問咧，嗰陣時候我哋講笑都話，哦點解好似喺度總結緊大家互相咁樣咧，大家嚟試真係， 嗯， 唉陰公豬真係。 唔係咁同埋阿祖又 冇 學啦。 我冇時間咋，我諗過剪翻嗰次我哋嗰三集有啲未出 嘅嘢 出嚟，唔係有時間咩？攞神出嚟都唔掂啊！我真係。 同埋你諗下，我哋嗰集咧仲訪問咗邊個同事嘅好似？ 天怡同埋 Albert 歐。哦，係咯，天怡又喐。 唔系佢转节目啊！你用啲字好唔好啊？ 喐一喐啊嘛！ 系我上个礼拜 我又 听唔到 trainer， 系啊！ 我哋又冇 嗰 个 trainer 都好 controversial， 好有争议性噶。 咁咪好咯！我哋唯有话好嘅嘢，咪有争议性咯。 系， 唉，咁所以都唔识讲啊。 唔怕嗱，今个礼拜同埋天下无不散 之 筵席， 离开是为咗 为了重聚。 阿林一峰咁讲啊嘛，离开是为了回来啊嘛，系咪？ 休息是为了行更远的路啦。 今个星期咧就会系黄耀祖啊，最后一个礼拜咧，暂时啦。 系啊， 都应该系噶啦，咁样。 唔系，咁起码喺呢一个朝头早嘅时段里边 系 咯。 系啦，咁啊，即系。所以大家好珍惜我哋之後早相處嘅時間，咪之後我就要調去做夜晚節目啦。 係啊，我哋每日倒數，每日都繼續攻擊佢咯。係啊，所以喺 有幾多時間？ 唔 係 啊，佢哋對咗我呢兩個月，佢哋對我好好啊，我想講。 咁呢隻歌就結束我哋呢半小時嘅 盡訴心中情 呢種盡訴心中情啦。咁呢隻歌都係我哋嘅心情嚟㗎。 都俾聽眾去講下啦，我哋睇下炒下睇有冇時間回應佢 咧。我自己咧都將一個小小嘅感言啦，就擺咗上我自己嘅面書度，亦都擺咗喺風騷嘅面書度。 佢冇徵求過我哋同意㗎，我哋唔知佢講咩㗎。 anyway， 我哋都多謝。 聽首歌，你哋睇下先啦，你哋。 再看我的最初，寻寻觅觅，没再迷惘。多得你引领我，天天你亦为我，令我找到片段亮光。完全怪我要一时高飞。人生更美，珍惜你爱过你，感激你念过你，无奈到最后要分离。过去的丝丝记忆要困我的心。 祝福你。珍惜你爱过你，感激你念过你，无奈到最后要分离。过去的丝丝记忆要困我的心，我却要挣扎离去，我舍不得你。 喂，這個真係我哋嘅心聲嚟㗎，係 啊，都聽眾都係好多句都係唔捨得，唔捨得，唔捨得， 係啊，即係嗱，唯有點解我特登揀呢首呢、除咗我捨不得你之外呢，其實真係嗰句囉， 同埋有夜夜 係咪，有嗰個 咩夜晚㗎嘛， 係啊，咪同埋會有咩更好未來啊，係因為我其實好多聽眾呢喺我哋嗰個最新一個 post 度留言呢，都係話希望你就有一個新嘅挑戰，有越嚟越好嘅嗰個發揮囉， 係啊， 我哋如果正面啲講，唯有咁講囉，你冇真係填又填佢嚟嘛。 哦，咁两集啫， 系咯， 你换嚟好多星光入入要黄耀祖咯， 系咯，你冇录歌号，你有更加多真系识唱歌嘅朋友咯。 今个礼拜录音嗰两位朋友都 系咯，你嚟紧嗰啲都系星光入入噶嘛，都知道。 其实我哋每一集听到佢啲嘉宾咧，阿田都系好想咧话咧帮你拎手袋跟住去嘅， 可唔可以集邮啊？咁样 系啊，想集邮嘅咁样。 系啊，所以大家我会话 你讲啊，你讲 都系一个阶段过程嚟嘅，即系好难啊！一世咁样合作，其实可能换多啲唔同嘅火花，对于节目嚟讲又可能更加出色咧。咁所以我谂咧，大家只要继续支持住风骚，同埋继续支持住我新节目就得。继续讲我个节目系有得做嘅。十月十九号开始啊，一至五啊，夜晚黑十二至一啊，有音乐说啊。如果咧，因为我哋暂时咧就唔会开呢一个嘅 Facebook 专页嘅。如果你哋想知道咧多啲呢个节目嘅消息嘅话，留意住我哋二台嘅面书，又或者我自己黄耀祖租汪嘅面书啦。 系啊，咁啊有好多听众都有留言嘅，咁我哋咧晏啲啊，我哋会将大家嗰种嘅心情咧就读出嚟嘅。咁而家咧， 好啊， 我哋将新闻报道先吓，咁啊继续翻嚟咧有风骚快活人嘅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星期三上午在深圳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并发表讲话。全国人大常委会明日起一年五日在北京召开，议程包括审议国旗法和国徽法修正草案。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在機場出發前表示，草案要求中小學加強歷史教育，不能倒掛、倒插國旗，需妥善處理污損、吞噬國旗， 除了在政府机构，亦要在博物馆、文化馆和科技馆等开放日元挂国旗。草案获通过之后，香港亦会作相应改变。对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后日在深圳出席庆祝大会，谭耀宗表示，上星期获深圳市政府邀请出席，但由于召开人大常委会不能请假，因此无法出席。至于施政报告应否押后公布，他相信特首林郑月娥会妥善安排，又说后日是深圳的大日子，加上有国家领导人出席，特首代表香港出席亦都是应该。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7宗，累计5182宗确诊病例。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大部分家庭医生都会劝喻有新型肺炎病征的病人接受检测，但只有大约一半病人愿意做，形容成功率不太理想，但命中率高，每100名病人接受检测发现有两至三人确诊。他认为政府可以考虑津贴愿意接受检测病人的部分诊金，增加诱因。杨超发话：现时病人经私家医生取得样本瓶之后，要第二日将样本瓶交到指定地点，认为有关做法不理想，建议在诊所设立收集箱，再由政府派人收集。他又话：难以要求病人强制做检测，医生必须尊重病人意愿。内地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属境外输入。并冇新增死亡病例，累计确诊85578宗，4634人死亡。另外，山东青岛出现多宗怀疑同市内胸科医院高度关联嘅个案，将对防控区域采取封闭管控。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同有几阵骤雨，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同星期三有大雨，风势颇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涌浪。今个星期后期雨势减弱。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由于技术的问题，今节的财经消息是未能报道，我们下一节再为大家报道。现在先交给交通部的同事报道一下最新的交通情况。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去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呢一段咧，因为有道路工程嘅，咁影响到挤塞，咁车龙咧都几长噶，排到去碧屋队。出就系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挤塞，龙尾去到碧屋。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就是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方向小西湾，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去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北大屿山公路竹篙湾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细 B 啊，做咩苦瓜干咁样啊？ 李 Sir， 我呢排翻工咧，样样嘢都唔顺境，咪笑唔出咯。 唔开心，搵朋友倾下偈啦。诶，同我倾就啱噶咯噃。 多谢你啊，肯听我呻。 客咩气啊？有咩难题一齐倾下，实会解决到嘅。 工作上面有你呢一种好同事咧，真系好啊！ 想知仲有咩方法可以活得好心情，就要留意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啦。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二十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这个话题 好深入啊， 这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你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 广播到人妻信箱开始。 星期一广播到人妻信箱之是不是大家都想退休先？相信我隔离嗰个拍档，佢应该想提早退休啦，系啦。退休呢个词语啊，对于某啲人嚟讲咧，一早已经摆喺佢人生大计嘅大前提，非必准备不可。但系对另一啲冇乜计划嘅人嚟讲，退休简直系天方夜谭。自己凭什么退休呢？傻的吗？但系两个人一起，唔系有共同目标先至可以共同进退去达到目标嘅咩？啊，睇下咧，人妻同埋人夫两个喺边一方面夹到先，喺边一方面配合唔到咧？我哋有两个唔同嘅夫妇，大家留意一下，睇下有冇啊喺你身上面都发生咗咧吓。 刘哥。我做完舞台劇啦，我可以好大声好高音咁讲嘢啦。 咩音话？ 唔使养声啊，好高音啊。 音 啊， 我惊，我系老公嚟，啊，我吓死我啊，真系。你继续啦。 你做开老婆。 系咯。 但系唔习惯呢把声。哎呀，真系好多 fans 支持我啊，仲有啊，曾志豪啦、桂花田啦，佢哋都有嚟睇啊。其实边个人做舞台剧把声会系咁噶？哎呀，不如咧，我哋今晚咧出去庆祝咯，我哋出街街庆祝啊！我请你啊， 老婆，哎，真系恭喜你啊！ 其实老婆把声系咁，你都中意，你真系好好啊，老公。 哦，其实我呢排都赞耳聋啊， 哎呀， 你已经系涉又上一层楼啊，因为估唔到连城中两个咁有 taste 嘅啊 DJ 啊，曾志豪、桂花田都识嚟欣赏你啊，证明你嘅演艺事业啊，雅俗共赏啊，我都戥你高兴啊。不过你赚到钱呢坐喺树啦，唔好喺度搵嗰度使，知唔知啊？赚钱好辛苦啊，老婆。 耶、yeah, ，做唔到我嘢。耶、yeah, ！咁人哋啊，由彩排到演出呢段日子咧，冇啖好食啊！你睇下我啊，上咩啊？ 上位啊？ 点睇系个位置啊？ 佢都唔识写，唉、哎，你 get 到啦？ 佢打个交叉好似我咁啊！ 佢打个井字中间 啊！井字过三关啊！ 佢连个瘦字都冇咗两点啊！ 系啊，总之我上位啊，你见唔见到啊？ 同 我下位 系、啊、 都瘦晒啊！内衣裤啊都唔啱出啦，所以咧我又冇。我都冇网购买翻啲新货啦，而家食好啲都唔俾咩？退休啊，唔系大晒噶，乜都唔准做噶嘛。 阿老婆，你有一个表情符冇做出嚟喎。 咩啊？ 人哋写住食好啲都唔俾，跟住有两只眼眯埋咗，然后个口咧就好似一条蛇仔咁样，你要做埋出嚟，好似含住粒酸梅。 呢个动作你用声音表达出嚟啊！ 招招招咁样咯，招。 咁啲乜？你讲乜嘢？你要讲噶。 OK。今晚去食，今晚去食。不过之后咧就要 mark 翻一个月啊，净可以出街食唔多过四次啊。 哎呀！ 其实四次我都有啲后悔啊，三次好啦。 系啊，我想跟老走啊。 跟我走啊嘛，啱啦，换衫行啦，出街食饭啦，唉。 如果喺任何事情上面都系以钱同埋退休嘅角度行先，又系唔系个个都认同呢吓？真系唔系个个储钱退休嘛？但系乜嘢生活都冇噶嘛？系咪咪净系挂住嗰样嘢噶嘛？啊，我哋不如再睇下 你讲咩啊 ，Vilton 老婆， 知你讲 多事啊你？ 系 啊， 讲乜犀利先？ 个个都系以退休行先，冇乜冇得生活啊！你明唔明啊？啊，即系我哋再睇下多几个。情况睇下系点吓， 老公， 你又系老婆啊？ 同一个人嚟噶， 系咩？ 啱啊！ 好， 老公啊，我想问下你啊，生果啦、三叔啦，咁多唔同牌子嘅手机都出咗新款啊！ 我真系以为想买生果俾三叔食添，头先。咁你想点啊？ 我觉得我讲得好清楚噶 啦。好啊，你想点啊？ 我想点？ 系啊。 你知啦，唔好问我啦，好衰噶。 吓、啊，你上围下围都缩咗水，你仲想同我想点啊？ 所以我咪想要食生果咯。 哦， 明知啊，我要出去见客噶嘛？咦，点解我断断续要见客 嘅？你见咩客啊你？ 我 老婆， 我 仲有客想见你咩？仲有客想见你咩？ 唔通我有副业？嗱，梗系啦，我要着桃花镜啊，新光镜靓啊，嗱，手机咧要最新款啊，嗰啲人啊先至会觉得我 OK 噶嘛。 唉，老婆，你咁嘅款啊！你就算着到成个，着到成个电话个 display 嗰个柜都冇用噶啦。 吓， 你有实力根本就唔需要靠外表。 我系咪咪姐啊？ 系咯，你罗敏庄个罗咪咪啊，你真系吓，你唔使你唔使靠你外表去氹啲客噶，因为啲客唔系傻啊嘛，你点氹到佢啫？ 我以为我净得外表我就偶像派噶。 哎呀，你嗰个好妹妹啊， 好姊妹啊， 我关你咩事啊，好妹妹。甜甜啊 ，Assistant 天， 你白佢边有美色先得？ 佢冇嘅，真系冇。 佢冇美色，冇英色，佢最多得月色嘅啫，系咪先？ 咩叫月色、啊？ 越南嗰边咯，系啦，佢一样咪做到。 OK， 佢一样做到 Top Ten， 边数 Top Ten 啊？ 咪住先，咪住先，但系你点可以将我同佢啊比噶？ 系咯， 我系行高格调噶，我要周生名牌啊，先至出得街啊，倾大生意噶嘛。佢嗰啲啊食啲 cheap 嘢啊，咪食当三番嘅咋。 唉，嗱，老婆，老婆，坐低，坐低，我同你计翻条数先。 我坐低咗啦。 系咩？咁高嘅，我叫你唔好恶高个头噶啦，做舞台嘅惯咗啦。嗱，你只要咧轻轻放低你呢个谂法，你放低佢先啦。嚟，乖，一二三， 放低。 太重啦，放得。 但我尽快把身体放低。 好啦，轻轻放低。你啊，唔好一有新款电话就换。 Yeah。 系啦，唔好咁样做。 Yeah。 你四年之后。当东京奥运搞得成之后， 咩 人 你出年搞啊？你冇诅咒人啦、啊，你把口好衰噶。 哎呀，我哋呢啲讲， 你开口 就 中 噶啦嘛。哎呀，汤猪邓丽姑娘都可以明嘅。嗱、 哎， 你四年后你会点啊？ 点啊？ 你会多 四年后我咪冇晒啲生意咯。 你会多咗40,000蚊啊，储咗喺个身啊，40,000蚊储喺身，我哋退休大计，老婆，你看着我的眼睛啊，你只眼太细，睇唔到我只眼。 我黐咗双眼皮啦！ 你黐咗， 我割咗添啊！ 你攞钱去黐双眼皮啊！我叫你唔好噶啦， 双眼皮胶纸好平噶啫，大 佬都系啊，销售怕长计啊！ 算啦，我要讲心声，你行开啦！成日啊，次次买亲嘢啊，都话要退休、退休、退休啊！我唔买电话个40,000蚊，我咪去咗买包包。你搞笑啊！你真系，而家系咪乜嘢都唔使使啊，乜都唔使着啊！我光秃秃咁出街先储到钱啊！傻噶你！ 你又做漏咗嗰个圆咩寿司嗰个表情啊？你唔系一个好嘅舞台剧演员啊！如果咁样唔得，你要做埋呢、這个 skip 咗佢， 你画埋成个圆咩寿司个 logo， 你要演绎出嚟唔该。 系啊，个人嚟讲各有所需啦。如果又唔系啊，见乜买乜，洗脚唔抹脚嗰啲啊，但系因为工作关系要换机嘅都可以接受嘅，但系就真系唔系年年换咯，年年换边得掂啊？ 我系年年换噶、啊，你而家话我啊？ 我摆明系针对你啦， 唔做啦我。咦？呢句自己讲啱我。 但系咧，买俾小朋友嘅用品咧，又睇下啲年轻夫妇点睇啊？你今次倒转角色噶啦吓！ 喂，老婆，你睇呢套咧公主裙好靓啊，买俾个女咯。 有， 其实真系我知道我头先有几难顶嘅而家。 你有冇睇过价钱牌啫？我哋系年轻夫妇嚟噶。 系啊，我而家仲系年轻夫妇。 系啊，我又变咗拳手咁嘅声添，成1800。 点解你知拳手系咁嘅声咧？ 我成日都睇噶咯。哦，泰神啊，仲系荷里菲特，成1800噶。个女好快大噶，着唔到几次就唔啱啊，唔好啦。 唔系咁计嘅嗱，老婆嗱，你话着唔知着到几次啊嘛，咁而家着多几次咪得咯，咩都抵翻啦，靓啊嘛，留倩影啊，个女第时大个睇翻咧，我咁开心啦，佢又会多谢我哋噶。佢细个嗰阵时咪咁多好嘢靓嘢俾佢啊嘛。 你有冇多谢过你阿妈？ 我有啊。 你有冇多谢过你阿爸？ 我系孤儿嚟噶。 咁咪系咯， 你估唔到我会咁讲咧， 我估到啊，呢个我哋有经验咩？你当我哋未听过呢句对白啊？真系，你都傻嘅，真系 孤儿仔啊，系咪啊？ 唔系咯，咁咪系咯，你唔会再多谢佢哋噶啦嘛？你真系烧坏脑啊你！阿女而家先得十个月大咋，嗰啲衫裤鞋袜啊，着几个月啊，一大咗就唔啱噶啦。 咁系咪而家唔使着先，老婆？ 唔出街其实系可以唔使着噶，呢排疫情咁严重， 你而家都着翻件衫先啦。 呀，你又话中意我唔着衫嘅？ 冇咁讲过，系咪你另外一个男人同你讲噶？ 你系咪对住另一个女人话想佢着多啲衫？ 不如你都系跟翻稿讲啦。 又似你啊！我话你听啊，你唔好买啲咁贵嘅嘢，你买嚟买去都系满足你自己嘅欲望啫。 即系你觉得我个欲望系买少女底裤嘅？ 我都知道你咸湿同变态噶啦！你买呢啲 lace 底裤嚟满足自己，音乐都冇埋啦，真系！我开发个音乐先，我冇音乐讲唔到嘢噶。 你系鬼花田嚟噶？ 冇音乐就世界末日 嚟噶而家！ 你唔好讲啊！你35岁退休啦咩？即系退咗休未啊？你 未啊？ 我未系咯。 佢想啊？ 你想30岁退休咩？我凑你好辛苦噶嘛，我想快啲唔使做啊。 老婆，其实我而家讲紧买件衫俾个女啫，你使唔使讲到咁样 喊晒咁啊？见微知著、啊。 得啦，唔买啦，唔买咯，咁咪悭翻1800咯。 啊，咁咪好咯，咁1800咧俾我咧，同你储起佢啦，唔该晒。 哇，嗱，有专家就话啦吓。行街是可以的，但是俾钱买嘢之前呢都真的要停一停，諗一諗你攞返屋企嗰件物品啦，係咪有需要啦，同埋有个地方放啊，就唔好呢吓係咁买係咁买啊，多到着唔到用唔到，你又仲係就买，咁你就悭唔到钱㗎啦。 啊，老婆啊，2020年啦，嚟到10月咯，我 report 翻俾你知啊！嗱，直到今日咧，我为我哋嘅退休计划做咗 N 咁多嘢啊！我冇乱买所有屋企嘅电器产品嘅额外保险啦，我都冇再买六合彩啦，我戒咗冲动消费，亦都戒咗网球，亦都冇再打机啊、打麻雀啊！我而家净系得你嘅啫，老婆，系咪好值得奖励我啊？我冲定凉等你啊！ 冲凉做乜嘢啊？冲凉做乜嘢啊？ 冲干净啲咯。 冲凉唔使水费啊？ 吓，唔系话冲凉都唔俾 吓？你攞毛巾抹完之后，我唔使攞干衣机干翻啊？ 唔 使电费啊？ 唔怪得知你啲同事叫你胡胡啦。 咩胡胡啊？ 狐仙啊？ 话你狐仙好有钱噶，话你听 吓。 老公啊，你做得好系要抵锡嘅，不过呢 吓， 你应该做噶嘛 吓？ 咁都要奖励？傻啊你噶吓？ 我而家好似难民咁啊，老婆，我要做嗰 part 咯，我做咗同埋我做到噶啦，但我哋两个。哇！呢、這个出唔出得街噶，大佬？你点写稿噶？你真系想我唔捞 咩？你都唔做啦，你做系乜所谓啫？你讲啦。 咁你当奖励下我得唔得啊？ 奖励你想讲乜嘢啊？ 奖励救云俾我都好啊。 咩救云啦、 啊？奖励救云啊！ 你要嗰嚿咩？ 我唔要啊！我要你啊！ 你要唔要？你要唔要姐姐旗袍脚啊？ 姐姐妹妹即系想点啊？ 又系你个死佬啊！ 我净系要你啫，老婆。 唔要啊！ 啊你唔要？ 你又话你要提早退休嘅？ 吓、啊！ 你话你要悭钱嘅， 唔使 又话 用 钱 嘅、 啊。万一我哋安全措施做得唔好，我哋买嗰样嘢唔使钱噶，内便利店都要攞几蚊先买到一个噶。 唔使惊啊！ 冇咗咁点算啊？ 系有咗啊！ 有咗， 有咗， 冇咗安全措施啊！ 有咗 B B 咁点算？ 你理得我啊？而家 冷静啲啊！我哋唔好有第三者介入。我话俾你知，我哋两公婆讲嗰啲好亲密嘅嘢啊！ 头先倒垃圾个阿婶喺度嘈冤巴闭，边嚟噶？ 桂花田咯，把声系桂花田嚟噶，冇办法。 佢做咩捞埋抌垃圾啊？ 唔好理佢啦，好穷啊佢。 好啦， 总之啊，嗰啲咩安全措施我做足咪得咯，咩都做足俾你啊，老婆。 唔得， 又唔得， 唔可以增加 有咗个风险嘅，我仲要退休噶。 你唔俾我点样至多？我 double 上，起码 边样起码 吓？ 粒药起码 唔系啊 ，double 啊 ，double 乜嘢啊 ？double 噔噔噔噔，嗱咁好安全啦，系咪？ 即系你又嘥钱买多个啊？ 得啦，我 退休啊！ 我换第二个老婆啊，直接啊，换老 婆 我唔要你 啊！ 啊喂，退唔退休啊？成日叫我唔要我储钱啊！我哋离婚啦、啊！我哋而家砸咗佢我去。 退休生活都唔一定好愁嘅，好似谢安琪咁样神奇旅侠退休生活咪好咯。 喂，咁佢系神奇旅侠先系啫，但系如果一般人咧，我点解我今日拣咗呢个退休咧？ 你又咁疑惑喎？ 唔係，即係意思係話，原來真係有啲人咧係希望可以夢想到啦，可以四十歲之前退休，而我睇到呢個新聞係三十五歲之前退休啊。咁你諗下，你過個個都過曬三十五歲退，即係過曬三十五歲。 我細個係諗三十五歲，但我講係讀緊小學嘅時候，因為我覺得我係會做明星同埋會致富，即係三十五歲應該有遊艇。係 啦，佢都等我哋講呢句啫嘛， 你 做 咗 啦， 但係而家冇得 明星啦，你致富咗啦你。 係， 但我自己都覺得係啊，即係尤其是咧，即係自己年紀漸長啦，即係我身邊嘅朋友都年紀漸長噶嘛，係咪？佢哋都會咧，即係開始咧就討論退休嘅問題嘅時候咧，有陣時咧兩公婆去討論 呢個話題真係會有拗撬㗎。 啱啊，因為咧，即係頭先當中呢啲 case 咧，只係某程某啲部分 case， 因為咧佢去到好極致，真係譬如好似做餐死嘅，跟住會慶祝，要想使幾多錢啊？你俾個 budget 先咁樣，即係好似阿祖祖，我唔知即係嗰個慶祝啊，會唔會？如果你真係要係成日要儲錢嘅，咁當然你喺賺錢啦，係咪啊？做 show 會賺錢啦，但係跟住你再花費喺啲吃喝玩樂裏面咧，隔離嗰個喂你咁樣大洗法，儲啲錢翻嚟咪冇曬？ 唔係佢呢啲背景好啲嘅，佢兩支公啫嘛，佢冇小朋友咧爭好遠啊！ 唔需要諗咁遠，呢個係真嘅。 係啊， 咁我算好彩咯。 頭先你呢個劇情裏邊咧，有部分都有喺我同我老婆咧互相會出現嘅。譬如我想買鞋咧，買俾細路，跟住咧佢都會話嗱，佢知道我攏嘢，佢話。你去到买细路仔啲鞋咧，你唔好俾个 sales 游说到你咧买多对啊吓， 即 系一对够啦， 买多两对 有九折。阿哥之后俾细佬咁样啊？ 唔系，其实而家一定都系嘅，因为太多鞋啊嘛。佢最紧要佢话咧，你唔好俾佢话买两对平啲啊，佢话买一对够啦。我话咁买多对替换得，大得太快啦。 哎呀，咁 真系大得太快，咁所以禁咗啦。 所以我用嘅方法系乜嘢咧？我好少同隔篱哥一齐去买嘢噶，因为我成日俾人游说到噶嘛。 系啊，我上次佢知我拢嘢咧，佢就咁样讲咯。但系调翻转咧。我老婆想换手机咯，我就话又换，唔使换啦，仲用得。 呢啲好日常嘅，所以第一啲情况根本就好日常生活啊。 但我又唔系谂退休咯，纯粹系即系你呢轮你冇乜消费意欲咯，即系咁样咁大使咧，系惊啲咯。 但 系 问题系你呢排系真系悭咗钱，储多咗钱，我真系唔会悭 咗 钱 未必系 储 到，系冇错， 因为好多人赚少咗钱。 系啊， 你咁都系。 即系我未夸张到，我谂我同阿祖而家就算使唔使钱咧，都未夸到谂 退 休嘅。 但我自己有一啲嘅朋友咧，佢本身係好節儉嘅，即係如果我講，佢哋都未俾人諗到退休呢件事嘅， 即係想慳錢啫， 係 啦，慳翻落嚟就儲起佢。 尤其是咧呢一陣子咧，即係多咗人諗移民啊嘛， 係啊， 所以咧就更加覺得咧，不如如果我而家都仲有份工，係啦，儲多啲錢。但係咧，如果你真係諗得遠，要諗移民啊、將來啊，通常兩公婆咧嗰個諗法係近似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你都行唔到一個咁大嘅決定啊。有近似嘅目標。跟住咧就一樣嘅目標添啦嚇，佢哋就會近似嘅做法咯， 咁、 啊、 就 少拗撬啦。 咁 就 好啲，所以我頭先咪話咯，即係呢啲叫退休或者咁大嘅計劃咧，譬如當買樓都係啦，你都要慳翻嚿錢，你之後先可以行動啊嘛。但係好多時一啲即係譬如好似哇做完長鬆，我真係想開心一下。隔篱嗰个真系咧，好严谨地话喂，你再系咁消费咧，我就达唔到标喎，咁样咯。 你自己咯，系咯，你黑薄自己咯。 我系嗰个咩啊？ 你咪黑薄自己嗰啲咯，算唔算啊？ 唔系，佢唔止黑薄自己噶啦，佢黑薄自己就一定噶啦。我哋个黑薄呢个字有啲衰嘅，因为阿田真系好节俭， 好悭咯。 呢个美德嚟嘅，我哋系赞扬你嘅。但系佢咧，即系佢用喺啲仔女上面咧，佢就豪嘅。 系 阿华身上面咧。 唔好讲啦，唔好讲啦，唔好讲啦，唔好讲啦，唔好讲啦，同嗰部手机个屏幕一样咯，好暗淡啊，潮到暗淡啊，真 系。嗱，好似佢咁，佢唔系净系悭阿华，佢悭埋自己喎。阿华系咪唔可以投诉啊？咁 唔系，但系都唔好噶。我如果代入阿华嗰个谂法咧，又唔系后年退休。你个退休生活如果有十年先可以到， 我试下做桂花田啊， 系啦，要十年先到。 咁你要计划噶嘛？ 咁即系呢十年我哋都唔开心啦。 唔系唔开心， 到时唔系我同你退休噶啦，系你自己退 嘅。你见到我而家唔开心咩？我陪你一齐过噶， 冇意思噶， 系咪类似啊？ 冇意思。咁你十年我哋点过啊？十年之后你有冇谂过？你系男定女啊？ 我系桂花田，你阿华 阿宝啊？十年之后得你自己一个嘅啫。我呢十年嚟，我个唔开心，我走噶咯。 你会走嘅话，你一早走咗啦，我唔惊啊。 你睇唔睇到我攞住啲咩喺度啊？ 咩啊？ 车飞。 咁会点噶？ 我搵唔到架车喺边。 你飞唔甩我手指罅噶啦。 其实我觉得真系会影响诶双方嘅感情噶，喺里面，即系应使嘅就 冇晒生活。你记住，退休生活呢四个字里面有两个字叫生活。 系。 不过另一样嘢都真嘅，我觉得大家如果早啲有一个储蓄嘅计划嘅话咧，即系你真系谂。你唔想退休之后令到你嘅生活享受系少咗噶嘛？如果你谂到呢点嘅话咧，要谂悭啲，要储钱嘅话，咁亦都系一个事实。 呢句说话咧，好似会驳一句咧，就话嗱，我黄耀祖咧，其实近排就做咗一个咧理财嘅报告嘅。 大家黄耀祖近排做唔到理财嘅嘢。 好啦，我哋听住新闻先啦，新闻之后继续风骚快活人。 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大雨同狂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雨势减弱，天色好转。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596点，升477点，成交金额75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6点，升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6点，升317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53.5，升14蚊；美团点评279.2，升9.2；小米集团22.2，升1.25；中芯国际20.95，升2.47；阿里巴巴291.6，升5.4；中国平安82.85，升2.05；建设银行5.29，升2.7；港交所379元，升7元；京东集团312.8，升5元；吉利汽车16.26，升4.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10.099，瑞士法郎8.511，澳元5.602，加元5.902，新西兰元5.165，欧元9.1598，每百日元对港元7.3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19。日经平均指数报13541点，跌77点。港金现价报1782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6美元，卖出1927.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喺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段挤塞，龙尾喺浸会桥面。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近住安秀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呢一段路落翻去平石方向咧就车多，龙尾喺白石窝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北大屿山公路竹篙湾九龙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Kitty， 听闻你要翻朝早，咁我点啊？ 茉莉，你放心啦，有位猛人会嚟睇住你噶。 边个先？ Hello， 大家好，我是彭晴啊。 哇，这个中女杀很大的喎。 咁你以后自己醒定啲啦。 10月19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彭晴、妞妞、庄安仪、茉莉，敏感时刻。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如果黄耀祖播歌，他一定会播这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唔好成日话我唔够高啦。 哦，咁不如唱呢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佢冇六尺高。 呢只几好、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啊，12:09吓啊，好似未报个天气喎，今日。 报哥，头先个风头波势讲咗一号戒备信 号 咯， 现正生效啊。咁啊，气温越嚟越热啊吓，30度气温，相对湿度64%。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啦，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 系。 咁啊，早阵子我收到一封呢个叫做法院寄嚟嘅信。 哇，法院寄嚟啊！恭喜你啦，可以做陪审 团 啦，系咪啊？ 系啊，跟住咧，跟住话啊，点解会收到法院寄过嚟嘅信咧？ 总之我哋玩下佢咯，哦，佢告你不守妇道。 咁啊，当然啦，当系当下子 告唔入噶， 系咩？ 系啊，阿田个精子牌坊好流啊，真系。 再等一阵先，因为咧，我收到呢个法院嘅事，嗰、那个寄件即系收件人唔系我。 OK。 亦都唔系乐乐，又唔系永明，又唔系我华， 吓系啊， 又唔系我妈， 哦， 咁系边个？ 系我哋啊， 工人姐姐。 哦， 呢单几爆啊！ 工人姐姐做陪审团啊！ 工人姐姐佢应邀佢做陪审员， 哦，系咪都得噶？你有冇你有冇揾个资料？我真系唔识呢个。 我有试过喺哇！我谂即系十几年之前，可能12、13年之前啦，我有寄过去，即系话我已经喺个 list 度啦。咁睇人哋拣唔拣你，都仲要嗰啲咩辩方律师啊、控方律师佢哋拣我，要阿四号仔，要七号仔嗰啲咁样嘅。 即系佢而家系邀请你去嘅啫。 但系嗰阵时咧，我系冇俾人拣到嘅。 哦，即系你去答应咗嘅。 我唔使出庭噶，即系唔使出庭，系咪拣咗总之你喺个 list 度咯，咁样咯，咁但系就冇呢件事发生到嘅。 咁跟住咧，我就拗晒头，我话姐姐，唔系当我未知道系邀请佢做陪审员之前咧，我话姐姐你发生咩事啊？ 你好惊系嘛？ 你星期日假期做咗啲咩嘢？ 系系系啊！ 你明明好惊啊嘛！ 冇乜都冇做过啊， 最多都系违反限聚令。 系啊，冇啊，冇真系冇。 你明唔明啊？即系好大件事噶嘛？对于我嚟讲，系咪先？ 我冇打第二份工啊。 跟住我就我话你快啲即刻开嚟睇啊！佢都呆咗， 佢只手都震埋啊嘛！ 佢都震啊，因为佢真系冇发生啲咩事，咁点解会突然间收到法院寄嚟嘅信咁样？跟住再睇，我话哦，我话我然就哦，邀请你做陪审员，跟住咁我又有另一个我啦，就话。啊，点解工人姐姐都会被邀请呢件事嘅咧？ 呢个真系几新鲜，我呢个真系未听过。 当我哋嘅概念，我自己嘅概念啫，即系可能我孤陋寡闻啦，即系开始话啊，应该系18岁以上嘅香港居民啦。咁跟住咧就系应该系有呢个大学嘅程度啦。 系啦， 即系我哋嘅认识就系咁啊嘛，系咪？我唔知 你我而家即刻 check 紧啦，因为我记得嘅都系好似你头先咁样讲咯。 结果咁跟住咧，我就得，因为咧佢仲有一啲几张纸咧，就去。寄过嚟咧就话啦，如果咧你系以下嘅人士，咁咧佢写晒嘅列明嘅，你系嗰啲人士咧，你就可以申请豁免，不过咧你就要去寄翻封，即系写翻封信过嚟啦，咁样。咁结果咧，跟住我就话死啦，我话真系冇一格系关于工人姐姐， 冇噶冇噶冇噶。 我而家手头上面咧有一个资料就咁写嘅，根据陪审团条例，任何21至65岁嘅香港居民啊，只要有。我真系想笑，只要有良好嘅品格，点衡量啊？咩叫良好嘅品格？ 即系你冇犯事咯，可能 可能系啦，系啦，精神健全而冇咧呢个听觉或者系视觉嘅损伤等等嘅情况，以及语言能力足以明白到呢个法律嘅程序啦，就有资格成为陪审员。 系啦， 而合资格嘅人士咧就会被人事登记处处长咧纳入呢个陪审员名单，并且获得通知。嗱，我当年咧就有纳入过呢个陪审员名单啦。不过法例咧都冇规定。系即系譬如有网民咧就话，就算佢未达到呢个中七嘅程度咧，都被抽中咁样。 嗱，佢香港陪审员资格啦，头先阿祖所讲啦，21至65岁啦，精神健全而冇失明啦、失聪啦，或者其他冇行为能力嘅情况啦，品格良好啦，熟悉聆听时候所采用嘅语言，即系中文或者英文啦，有预科或者专上教育程度咧就得噶啦，咁样。 嗱，所以都系我哋认识嘅香港居民啦，18岁以上啦，大学程度啦，即系头先话专。中七以上程度，因为已经旧制系用讲中七噶嘛。 系啊， 咁我就喺度话，咁点解姐姐？ 你姐姐其实系咪有三个博士啊？ 唔系，佢如果喺菲律宾大学读过就得噶啦。 系咪啊？ 因为其实菲佣 个 学历有啲系高噶嘛。 咁但系高啫。 佢系大学咪系啱咯？ 你有冇问过姐姐啊？ 佢冇， 佢咩学历啊？ 佢 high school 啫嘛，佢冇读大学噶。 哦，咁咪即系中七咯，系咪？ 咪啱咯，因为佢头先咪话预科话专上教育程度啫嘛，啱噶啦。 系啦，咁跟住咧我就跟住再睇下所有嗰啲条文啦，咁即系咁当然咧佢唔系嗰啲咩叫官职人员啦， 係咪？即係因為佢一紮嘅官職人員咧，都唔係可都可以豁免嘅。咁另外咧就睇到佢其他咧就話啦，可以豁免嘅人啦。咁一路睇就我死啦，都冇一格死月工人 冇㗎冇㗎冇㗎。 於是乎，我見到一個最緊要嗰樣嘢 查身電話 啱啦， 係啦，我都估到你啦，你就打去問啦。 咁多字你邊度睇啊？你打個電話問㗎啦， 好合理。 佢字都大隻嘅，佢字都好大隻嘅， 但係好合理。 係啦，咁我跟住咧睇咧，咁啊佢唔好意思，真係第一時間打電話去，都好緊張㗎嘛。咁發生咩事咧？咁跟住我就打去啦。哦，嗰條電話熱線咧係 嗰條電話熱線，中間 有 個停頓，即係令我有好多聯想 嘅 真 係。嗰條電話熱線咧就直接有人聽，又唔使撳嘅咁樣。咁跟住咧我就喺度講咪話，即係咁，我話唔好意思收到法院嘅信啦。咁但係嗰個咧係我工人姐姐喎，咁我聽到嗰個職員咧都。好似笑一笑咗，即系觉得哎呀咁样。 佢话我嘅工人姐姐都有份做啊， 系我嗰个笑系礼貌嘅一笑啫，可能系讲咩先？ 我感觉到佢哎呀，即系咁样咯。我话乜唔系要系香港居民先得咧咩？咁样，跟住佢话系啊，咁你工人姐姐咪有香港居民身份证咯？咁我话。系我乜即系我要 系永久 性系啦，原来咧佢意思系有香港居民身份证就有身份证就已经得啦，咁就唔系要永唔永久啦， 即系唔使嗰三粒星嘅， 系啦就唔需要嘅。第一啦，佢话第二我话咁，但系咁但系唔系要大学程度咩？咁啊，佢话佢话总之有居民身份证咧就已经系有咁嘅机会啦。第一，咁我话咁但系佢我话睇唔到豁免条例有工人姐姐嘅叫字咁样，即系佢系唔使啦咁，咁跟住。佢话佢话咁啊，其中有一栏系写住头先豪仔讲过噶啦，你系唔识中文、英文又唔得嘅，咁你就可以用呢条条例咧去申请翻呢个豁免。 但 系 佢菲佣，菲佣英文得 嘅。跟住我就话啦，唔系我姐姐都识啲英文嘅啊，咁但系佢母语系边度啊？咁我话佢系菲律宾，哦，咁你咪可以用母语，佢系菲律宾，咁所以咧佢英文咧就唔 系 好得嘅咁样，因为真佢真系要好叻英文，佢识同你沟通。 你講緊一件案件啊， 細節啊， 係啊，你同埋你，如果你聽錯咗嘅話，你判錯，你幫錯手，好大件事，法律嚟㗎。 所以咧，我作為僱主，我就話唔係，我平時同佢講英文喎，佢咪真係識英文咯，就唔係列入呢格啊嘛。咁佢就話嗰啲平時溝通嗰啲咧，就唔同呢啲嘅咁樣咯。咁所以。哦，原来咁样， 所以冇事啊。 所以佢话你可以用 豁免咗啦， 即系用语言唔擅长嚟。 系啦，中英文都唔得嘅，咁嘅语言唔擅长，同埋佢系母语系菲律宾话咧，咁即系俾翻个佢嘅 passport 影印，话翻俾我真系菲律宾人咯。 哦，咁 样跟住咧就可以申请做呢个豁免咯。咁 哦， 即 系如果你 咁样， 如果你咁巴闭，你请嗰个工人姐姐咧系嚟自英国嘅，系啦，剑桥毕业，咁啊冇办法啦，真系系啦。你就冇得讲话佢唔识用英文啊！真系 系啊，咁即系我原来系可以咁咯，即系搞咗我一阵子嘅都，即系所以我都好紧张。 之前 我姐姐，我嗰日姐姐都，妈我唔得噶咁样。 系啊，但我想话呢个咧真系唔系第一次，唔系第一次，因为咧有新闻卖咧，佢话旧年咧佢话有呢、這、一个嚟香港四个月拎住工作签证嘅内地人， 系 都变咗入。陪審員的名單，咁因為咧，佢嗰陣時賣咗喺報紙度嘅。佢話佢嚟自廣東啦，今年28歲，佢咧就舊年咧獲得本港一間建築公司聘請咧，就攞住兩年工作簽證嚟香港。 咁就有身份證嘅都。 係啦，咁佢做咗四個月之後咧，就收到司法機構來信，佢同你一樣啊，佢話我唔係惹官非係嘛？咁點知咧後來咧就話原來出任陪審員嘅通知書，就話俾佢聽咧可以加入做呢個名單。咁咧呢位朋友就話啦，但我從來都冇同機構做申請話要做陪審員嘅，咁佢話咧，我啱啱嚟到香港又唔係好了解，原來佢哋有呢個名額擠咗個名喺度。 呢個市民嘅責任嚟，嗰唔係話你自己去申請嘅，佢因為抽籤嘅，抽 number 嘅。 佢就話咧，有啲唔係好想做，因為點解咧？好合理，佢話我對香港嘅風土人情啊，好多社會文化習俗都唔熟悉。佢嚟咗四個月啫嘛，咁佢話咧，佢唔想做陪審員。咁 但係佢用咩解釋咧？因為佢頭先我就話工人姐姐啫。 佢唔熟悉語言都得嘅，不過嚟自廣東啊，難問啲。佢廣東話一定得噶嘛？ 係咯。 你話如果佢係北京嚟嘅，佢真係唔識聽廣東話，英文又唔叻咧，就有得豁免嘅。 係咯。 佢廣東呢波又大件事啲啦。 頭先我都話用語言嗰個關係咧，所以可以推卻到啊。 係啊。 咁所以原來即係都好得意啊嚇。 係啊。 有啲咁嘅情況。 咁佢呢度就冇強佢因為後來記者都有問翻司法機構咧，佢就話有一啲非永久居民做陪審員咧，究竟個比例有幾多？ 咁佢話司法機構就話咧，我哋冇相關資料嘅。咁、 哦 okay、 但係真係佢話以往試過咧，有菲律賓工人姐姐咧，因為佢又喺菲律賓大學畢業喎，就擠咗佢個名字上個 list 度咯。 哦 okay、 真係會有咁樣㗎，係啊。咁你話係好定唔好咧？咁有啲人咧就揾翻外地一啲資料咧，譬如話英格蘭啊、威爾斯啊，或者愛爾蘭啊、新西蘭咧。佢哋都有個條件嘅，就唔一定叫永久啦。哦、不過咧，有啲就要住最少兩年， 係 有啲耐啲咧。譬如話英格蘭，佢哋嗰度咧就要你住五年，咁你先至可以成為佢哋嘅陪審員咯。 咁、哦、但係嗱，我個 case OK 嘅，因為姐姐符合去喺度做咗十年啦。咁但 係 四個月嗰、那個內地人嚟做嘢、 啊，因為香港冇呢個規矩啊。那個 哦、 香港佢冇話你 要住幾年， 係啦，佢淨係都係頭先嗰句啦，21至65歲啊，精神健全啊，冇、 okay, 失明啊、失聰咁樣嗰啲咯。 叫做 係啊， 即 係 要聽得到個語言咁就 OK 咯。 係係啊，咁即係所以我哋可以揀即係嗰個叫做中英文都唔得嘅，咁所以就 OK 啦。咁 冇錯冇錯， 恭喜你姐姐啊嚇！其實都幾大壓力，即係你收到呢封信嘅話， 我喺度做咗幾十年人，我都未收過呢啲信。 係㗎，有好多人都話好似話做傳媒係有豁免嘅， 係咩？ 係啊。好似话因为你同佢讲话你系做传媒咧，好似话你系其中一个可能因为你话你成日都睇嗰个新闻定唔知你接触呢啲咧，佢、就会觉得你可能唔系一个一般普通人咧，就会有自己啲主观意见咁样咯。 系， 我记得好似系可以睇翻佢个 list 咧，佢个豁免里边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分类咁样。 咁你而家即系吐咗个口污气出嚟啦，唔使担心啦。 但系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原来你可以即系如果真系工人姐姐又收到嘅话， 你又打通咗个热线啦， 系 咪？ 嗰个意思好紧要， 系啊， 可以俾我自安心。不过就要写翻封信俾佢，跟住影印埋个 passport 身份，嗰个影印俾人寄翻翻去咯。 系啊，但系咧，如果你睇翻啲陪审员咧，有好多唔同嘅豁免理由噶。咁咧，譬如有人就要求咧，就话有啲正路啲嘅就话、我要出埠演讲。即係所以佢唔可以留喺香港，佢、 咁呢啲係接受嘅理由嚟嘅。 係接受嘅，有啲係接受嘅。 OK， 咁跟住咧有一啲咧就話，譬如話佢點解呢單案件咁多呢啲例子咧？佢話早嗰幾年咧，即係曾蔭權嘅涉貪案咧，就喺高等法院度咧就輪選九人陪審團， 好多人 選一世噶嘛嗰陣。 係啊，咁但係咧選一世的愛啊，要有你的吻啊。咁佢話咧就有好多插曲嘅，第一個有啲就話啦，唔得，我要出埠咧去馬來西亞度做演講，就話要豁免。咁跟住有一個咧。就话我要照顾患癌妻子，再加埋我要喂夜奶。 系啊系啊，喂，咁呢啲都系佢日常里面要做噶嘛，啱唔啱啊？ 得唔得咧？系得噶，真系得噶。 因为你要照顾有需要嘅人。 我记得嗰阵时咧、我自己嗰、那个即系我嘅同行咧，即系譬如舞台剧界嗰啲咧，佢哋好多时候咧，佢哋嘅工作咧系，如果我履行呢一个嘅任务啦、义务啊、那个 duty 啊，即系呢一个做陪审员嘅话咧，其实我嘅工作系日薪噶嘛，咁啊对佢收入有几大嘅影响噶，即 系 都好似有人试过用呢一个 原因，咁佢俾翻钱你噶嘛话。 俾幾多錢啊？唔係完全係可以填補你嘅收入的、 哦。即 係 譬如我揾一萬蚊一日，佢唔會俾翻一萬元。 但係咧，頭先嗰個喂夜奶咧，原來佢爭啲唔得㗎。因為佢話咧，佢話其中一個爸爸咧就話：我有四個月大嘅 B B 同埋兩個仔，我要陪太太咧夜晚喂奶，唔可以做陪審員。咁跟住咧，法官咧就唔係即刻信佢，佢話。你屋企个装潢系点样噶？佢话系。 你讲紧嗰句扮鬼人讲嘢嗰个系咩话？ 法官啊，你屋企个装潢系点样噶？ 装潢， 点听都听唔到啊，大佬。 你乜都啱噶呢个你 系 讲嘢， 系咩都啱噶。 咁跟住咧，佢就话系法官大人。我系有请工人姐姐帮手凑仔嘅。 哎呀，咁应该 咁咪咯，咁你点能够仲有就喂夜奶咧？你冇啦。 工人姐姐唔系24小时 on call 噶嘛？ 但系最后点解佢都冇事咧？ 因为 辩方律师 系 喎， 佢就话啦：喂，等阵先，个陪审员咁嘅情况之下，唔使佢做啦。 因为 原来佢可以系啦，佢可以咧，原来有否决权噶，即系咧 辩方律师都有。 咁于是乎，辩方律师就同法官讲：法官大人。我 objection， 既然佢我反對佢反對。 喂，既然佢真係咁唔想撈，佢連喂夜奶呢條橋都講埋嘅，你俾佢走啦，我唔要佢留喺度啦，咁樣。跟住咧，法官咧就話：，你俾辯方律師打救咗啦，佢令到你唔使做啦，咁樣，佢就可以甩咗身咯。 咁都係嘅， 但其實我想做一次嘅。 我家姐阿姐夫都係好都想，即係佢哋都想做一次啊， 一生總有第一次，咁你要好有信心喎，又唔可以同人傾案情啊，又話 得啦，阿田做唔到。 系咯， 唔系话困住佢唔好俾走嘅咩？ 唔系嗰个好似系话与有 相 议 嗰 阵 时 啫 嘛， 系 啊， 咁你每日都要放工啊，你都要翻去嘅，但系即系你好难噶， 有啲好 juicy 噶嘛，有阵时嗰啲法庭新闻我哋都忍 你真系 唔 做 得啫嘛。 譬如你谂下，如果咧你咁大嘅利是咧，佢翻嚟接咗一单咧，嗰啲咩情杀案啊、情仇凶杀嗰啲咧，以你卡米拉系你杀父仇人咁样嘅心态咧，你一定做 唔 到。唔 使审啊，一定 唔使审啊，系啊，喂，所以。你点啊？如果你真系抽中咗咧，你一举个名出嚟，一写埋人妻个稿， 永远大破协会名誉主席啊！我实判佢错啊！咁啊， 系我哋公民义务嚟噶，我哋有陪审员制度咧，我哋记得好好珍惜啊！如果你有能力，你又咁幸运做到嘅话咧，请你去出庭，挺身而出。 美丽太美。受不起惊喜，舍不得放弃这五官，经魔鬼双手摆布过，也要一起献丑与你，日后混合埋墓碑，偏偏肯跟你继续共存，阅读无的空气，你。你像背影，经不起汹涌那一刻扫气，越要好，越像被捏成尼古丁。越戒越爱，越爱越戒，仿佛终身讨债。怀疑我的庄子信好透坏，不免病态。越怕。越想越坏，辛苦得很痛快，被诱惑也在挨，是否错爱到指引变态？初多讨厌尼古丁，越戒越爱，越爱越戒，仿佛终身老债。怀疑我的庄子信抱头坏，不免病态。越怕越爱，越想越坏，辛苦得很痛快。你有。无论你都呼咽着气难挨，眉目似金色无涯，越怕越爱，越想越坏，心酸得很痛快，你诱惑也很在眼，或许你美在坏，越戒越爱，越爱错爱就像崇拜。 台通识六十秒。仿冒诈骗网站即是使用同知名网站相似的域名，或者模仿这些知名网站的外表同内容，譬如是图像、文字、公司标记等等，目的是想引你信以为真，去输入个人、敏感或者财务资料。不想自己误堕诈骗网站，记得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电邮，又或者社交媒体当中的超连结。当你要登入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网站，不要依赖搜寻器结果，自己都要看清楚，去核实这些网站的真实性。对于一些常用的网站，最好以人手方式输入网址，又或者通过已预先加入书签的连结浏览。而当你要传送敏感资料的时候，一定要留意网址列上通讯协定是不是以 HTTPS 开头，而不是只是得 HTTP 啊。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我可以预告定咧，我一间呢一个风之 book 咧，其实我都系为阿祖儿介绍噶。因为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咗 AV 女优啦。今个礼拜我其实我揾咗个职业好啱阿祖嚟做嘅。 讲咩啊？男时装 男公关。 我真系有想过做公关 的。系啊，男公关唔系嗰啲，唔系广告嗰啲。 唔咩啊？系边啲啊？ 你而家听下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星期三上午在深圳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并发表讲话。另外，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押后宣读施政报告，争取在11月底前公布。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7宗，累计5182宗确诊病例。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本港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明显有反弹，认为已经踏入第四波，提醒市民要小心疫情可能短时间内进一步恶化。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收紧防疫措施会严重影响经济，认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先收紧。他又说，在疫情未恶化前，政府现时应该加紧巡查食肆、酒吧等高危场所，若果相关场所未有落实防疫措施，应该增加检控。何柏良又认为，现时的检测量仍然不足，应该增加派发和收集样本瓶的地点，以及延长服务时间。他提到临时检测中心即时为市民收集样本，相信会更受市民欢迎，若果反应良好，建议政府将检测中心作为冬季高危时间的常设安排。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会在今日下午5至7点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中至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南，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按照現時預測路徑，熱帶低氣壓會在今日稍後逐漸靠近華南沿岸，加上同一股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預料本港風勢會逐漸增強，海面會有大浪和湧浪。在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正午12點，位於南海中至北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的東南偏南大約580公里，即是北緯17.7度、東經116.8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稍后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加上同一股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之下，预料本港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5至7点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会有涌浪同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海面有大浪涌浪。展望听日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大雨同狂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雨势减弱，天色好转。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08点，升489点，成交金额768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6点，升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6点，升317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3蚊，升13.5；美团点评278.8，升8.8；小米集团22.15，升2.2；中芯国际20.85，升2.37。阿里巴巴291.4升5.2，中国平安82.9升2.1，建设银行5.3升2.8，港交所379.4升7.4，京东集团312.6升4.8，工商银行4.26升2.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5.46，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3，人民币6.721。英镑兑美元1.304，欧元兑美元1.182，欧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667。日经平均指数报13,546点，跌73点。港金现价报17,82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56美元，卖出1,929.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跌落沟渠，第一时间要向上望。 陪着我在沟渠，一晚就吻着体温的沟渠，未能命令高飞，我们唱着唱人唱泪，供养梦有星星，我们以星星躺在沟渠，美丽靓仔到透气，别回去，也未能。 的新作品创作灵感就是来自英国的一位诗人的名言，讲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遇上不顺心的，就好像跌落沟渠一样，但是总有人懂得抬头望，望见星星，望见希望。 陪着我在沟渠， 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由 George Young、 CM Groovy， 监制 CM Groovy 加上冯咏琪，今个礼拜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9位，泳儿沟渠唱泳。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的只是一本《风之波》。 这首不是《天空之城》吗？ 你识什么？上到天空不用看书吗？ 真系估唔到阿祖今日宣布咗两件咁重要嘅事， 我哋咁话， 一个就系佢要离开公司转做音乐说，另一个就系佢咁坦白话俾我哋听，佢都有谂过做男公关。 你知唔知你讲呢句说话，你得罪几多做公关嘅朋友？唔怪之冇人揾你出 show 啦。 边句啊？我讲咗边句啊？ 男公关啊？你意思嗰个男公关其实系另外有意思噶嘛？ 咁因为人哋真系叫做公关界嘅帝王，佢哋真系咁样叫噶。 喺日本， 日本、台湾都咁叫。 香港啊，做緊公關界，其實有好多男士噶嘛。 哦、 啊、，public relationship 啊嘛， 明白，知道， 冇問題 嘅。講咧就係做呢一樣， 係啊。 但其實你頭先講嗰個公關咧， 似公關不同， 我覺得我自己都有條件去做。豪仔你敏啲啦，我都有嘅， 我都覺得 最多我賣藝不賣身， 冤豬頭 吹木同笛， 冤豬頭有蒙蔽菩薩喎、啊，可能我同你都殺出一條血路咧， 咩都有市場啊。 唔係咯，阿田都受歡迎㗎，你當佢 啱啊？你 阿田如果要做嘅話，咪就好似家有喜事嘅吳君如啦， 咪咯， 卡拉 OK 幫你洗杯。 係啊，嗱點解咧？因為我今日揀咗呢本書咧，真係其實我認識呢位朋友好耐㗎啦，喺網上邊、 欸，我都有睇過佢嘅報道喎， 好犀利㗎！佢名叫 Wolin 啦，其實真係揾唔到，佢唔係好知佢用日文名咧係咩，佢都唔知道自己有冇公布㗎，真係，因為佢通常咧行走江湖咧，佢就用佢呢一個英文名 Wolin。 我都覺得咧可以介紹少少佢個外形嘅，因為可能有啲朋友咧未必佢記得佢個名字，但其實咧佢接受訪問啊，各樣嘢都多嘅。佢咧就有一個 金髮， 金髮 呢個係佢嘅標記，生命一般嘅金髮。 好多時候咧都係長頭髮， 長嘅係啦。 好多時候咧會戴住副眼鏡，係 啦 係 啦， 太陽眼鏡啊， 係啦。佢呢副黑超咧，仲要唔係普通嗰啲睇 3D 立體眼鏡嗰種嚟嘅。 邊個會戴 3D 立體眼鏡出街啊，大佬？你 試過？我試過買，我試過買其中一隻咧，都已經係名牌子啦。點知咧帶到翻嚟咧，啲人話：你做咩攞偷咗戲院副眼鏡？ 其實你自己下次買眼鏡，你即係問下我哋啦。你自己買平光眼鏡，佢帶到嘈查你咁樣。 係啦，太陽眼鏡邊戴？ 邊啲眼鏡？幾樣衰啊！仲要係咩？ 你知咧？ 仲要係威 band 嚟噶嘛？跟住我話：唔係啊嘛， 威 band 你有啊嘛， 威 band 你有帶翻嚟噶嘛？你做乜偷咗戲院副眼鏡？但係佢呢位男公關咧就好犀利嘅。咁啊，一头金色嘅长发咧，如果我要形容咧，佢系故意将自己嗰个金发咧装扮到咧，好似人哋日本漫画里边咧嗰啲少女漫画，佢有啲咧王子咁样嘅造型咧，佢嗰啲头发咧，即系金得嚟，唔系嗱，即系咁讲啊，唔系香港以前嗰啲 M K 金，佢尽量咧令到自己好似系好典雅啦，西方金。哇，好似咧要零零 散，咁都要有崇崇洋明， 我真系有噶， 我即系简单啲， 西方嚟讲最熟悉嘅伦敦咯，所以佢系伦敦金咯。 唔係啊，真係似佢哋嗰啲漫畫裡面嘅男主角，即係慘死所有女士嗰啲嚟嘅， 係啦， 款就係 同埋好陰柔嘅，即係老老實實咧，你就唔會覺得話佢好粗礦，唔係西部牛仔嗰啲， 唔係即係四廿八寸胸肌啊嗰類嗰啲嚟嘅。 哦，但係佢有肌肉嘅喎，佢做健身嘅喎， 佢唔係。爆肌嗰種係即係線條嚟嘅，係 啦。總之佢會令你咧望住佢咧，你就會覺得咧，你想叫佢王子啦。 禮服蒙面俠啲 friend， 禮服蒙面俠啱嘅， 金色長頭髮嘅， 冇錯啦， 好有型喎、啊、真 係。係啦，咁咧其實佢好後生嘅咋，佢都係講緊咧即係廿幾歲、廿七歲咋。 係咩？而家先廿七歲咋？ 係啊，佢應該係咧，我睇清楚佢嚇，佢而家。好似都係30咁上下嘅啫， 即 係 仲啲年輕啦， 好年輕嘅咋，佢已經係。 好啦，咁呢個公關， 咁呢位男公關咧，因為佢真係被譽為咧叫做係日本咧公關界嘅帝王嚟嘅。點解咧？佢最新咧嗰陣時就話佢啱啱過生日，係咁咧，佢過生日咧就話咧一日裏邊咧收咗咧4700万 yen 嘅打賞咯。 哇！ 4700万 yen， 四千七 一日喎，佢一個生日喎。佢喺个生日里边， 差唔多啫嘛。 系啊， 你4700蚊就 应该都系啦。 知己啊， 系啊，佢好即系呢个系佢譬如其中一个咧好夸张嘅地方啦。 佢年薪啊，好似有成3亿日元啊。 佢系有好多噶，即系所以咧嗱，呢一位男公关 ，OK， 我哋如果睇翻咧，就系话佢嘅成名之路啦，1992年出世啦，咁然后咧佢就2011年嘅时候咧，18岁嘅年纪咧就第一次踏足做呢个男公关啦。2013年嘅时候咧，佢就以史上最高额嘅男公关转会费咧就过档。 OK， 系啦，咁然后2018年咧，当佢生日嘅时候咧，我讲少咗添啊，佢系创咗咧有史以嚟最犀利嘅一日里边赚咗6000万 yen 啊，唔系4700万。 即系人哋俾 tips 啊嗰啲。 系 但佢系卖艺唔卖身噶嘛。 系啦系啦，其实佢嗰啲唔叫 tips， 因为咧佢哋男公关咧，即系根据书啦，同埋以前咧。佢譬如話我嚟捧你場，我開支酒，咁、 哦、 就記落你個名度啦。 請咪即係嗰陣時阿嘉玲姐拍嗰啲嘢，仲會生活啊。 又或者大家會俾啲打賞啊，所謂打賞咧就話我會俾呢啲所謂生日禮物嗰啲錢佢咧。咁佢嗰次係破紀錄啦，因為6000万咯，6000万 yen 即係我哋七算七六咪500几万咯。 犀利 嚟 啊！百幾萬港幣喎，一日喎，大佬啊，一日裏邊喎，咁所以佢而家 都想做冷通關啊！ 做一日， 我頭先係講咗心底話， 咪就係咯， 其實真係想做呢啲。 你做咗冷通關啊，真係咁。然後咧，佢最厲害嘅地方係咩咧？第一咧就係佢好有錢啦。 佢個藝咁犀利，佢唔買新我講緊。 係啦，因為點解咧？ 廿歲啫，而家先 係啊， 同埋咧， 佢有個中文譯名㗎， 係 就將佢英文名就咁直譯咯。 魯倫啊， 佢叫羅蘭。 哦，羅蘭 啊，我見維基係咁寫嘅， 唔係幾好啊，叫羅蘭。 括號日本，日本知名公關。 係啦，嗱咁咧，今日介紹咧就係佢出咗咧佢嘅第一本書。 嗯， 佢就唔係嗰啲寫真集啦。咁咧呢一本書咧就叫做咧 教點致富啊。 佢個名叫做 Wolin 我逗號和我以外的咁樣。咁咧佢話咧係一個日本傳奇男公關嘅第一本著作，因為咧佢有另外一個好巴閉嘅地方咧，就係佢係一個好多金句，同埋係好多咧，即係如果你要用香港俗語啲咧，好串嘴嘅男公關嚟嘅。 係， 即係點解要？ 但係人哋都仲要俾錢佢。 因為佢嘅所謂嘅金句咧，佢嘅名言咧，就係、是、令人覺得話佢好特別啊，佢好霸氣啊。譬如頭先呢一句咧，文字上咧你就會睇得到，讀咧可能你會覺得唔係好明佢咩意思。 係 咩叫做我和我以外的咧咁樣？ 係咯， 呢個係佢嘅成名金句嚟嘅。佢嘅金句係咩咧？佢就話啦。世界上得两个男人、 哦、 一个是我 一 个就是我以外的人。 即是他是独一无二的。 你说他几咁巴闭啊，即是他是用这个呢就作为。 马云上身、 啊。马云上身是啊。这个就是他呢那时候的人认识他呢，除了你说他的 金色的外表啦，就是呢他成日都爆。 金色的外表真的是金色的外表。 真的金色的外表。 什么大佬现在。 都可能。 不用这么紧张。不用这么紧 张。然后呢就是他这些所谓金句咯。那呢他连出这本书的时候呢，你知道他的 源起是怎样、 啊， 佢話：點解我要出呢本書呢？ 金句太多，跟自己記唔曬咁啊！ 唔係啊，佢係話咧，好多讀者同埋 fans 咧都會問一個問題，就話其實點解咧你有咁多呢啲名言嘅？你當日喺電視台上面講嘅呢句説話咧，係因為乜嘢嘅原因你講出嚟噶？點解你會咁講嘅？背後有啲咩意思咧？佢話我答得太多啦。佢話咧睇嚟好多人咧都好想了解我咧金句背後嘅人生，所以佢決定咧佢出一本書。 其实 将佢咁多唔同嘅金句，然后咧就表达出咧佢嗰个人生嘅阶段， 哇！ 咁样出嗱，你谂下，作为一个男公关，佢出嘅呢本书唔系卖写真， 系 卖佢嘅金句。你可以话 佢真系有智慧咯。如果佢冇智慧嘅话，佢点样可以一日赚五百几万，而唔系一日？ 系 佢差唔多日日都系赚紧好多钱，三亿日元一年年薪。 譬如我举多句例子啦，你想知佢几咁霸气咧？佢系有个一句名言系咁讲嘅， 我都想作一句。 Wolin 咧，Wolin 咧系会低头嘅。 系， 只有喺出门口做嘢着鞋嘅时候 ，OK，、嗯、即系跟住之后咧，佢 其 实 即系等于话俾你听， 即系 从来系唔会低头。 阿祖 都会抬头嘅。死我咁样讲，好似我平时唔抬头嘅。 你成日都抬头啦。 我想讲我唱歌嗰阵时，但系咪好似谂紧即系？ 唔系 咯，唔好啦，与大相关。我唔好扮人哋咁劲啦。 系啊，呢个真系好犀利噶。 佢好霸气，好有自信。 好有霸气嘅嗱，譬如我好快读一次，有啲咩咧？佢话。好多人都问我点解你唔戴珠宝、钻石、戒指咧？佢冇，佢唔中意戴呢啲装饰嘅。 佢就系名牌， 佢就系珠宝。 呢句唔够劲， 哦， 呢句唔够霸气。 我咪最闪嗰个咯。 个意思系嘅， 要戴嘅就代表你唔闪。我试下逆向思维咁谂。 但系佢仲要再型啲。你哋呢个已经可以踏入佢呢个男公关门口嘅位置啦。但系入唔到去佢嗰个皇帝嘅地位啊！ 出嚟捞啦！ 冇一个珠宝能够配得起我。 你要向佢。好 同光芒有关嘅。 佢个光芒啦，仲要系同人哋嘅一啲睇法有关 嘅。我惊我嘅光芒会盖过咗个主。 No， 佢首先佢唔会好似你唔够佢自信啊？咩叫做我惊啊？ 得啦，你 我直接 讲 出嚟啦。佢话俾你听，佢就话啦，妒忌同埋眼红就系一个好男人最靓嘅装饰品。 哇！ 因为人哋望住我已经 好妒忌， 冇 错。 佢话啦，佢话 明啊，其实我明佢个心谂咩。 你开始明佢。 唔系，我意思我日日经历紧。 哦，系咩？哦 ，sorry， 真系。佢话咧，佢话有好多人咧，眼红我嘅存在。咁佢就话啦，我认为呢一种妒忌同埋眼红咧，就系好男人嘅装饰品一样， 好男人先有被妒忌同埋眼红嘅价值，所以佢话我从来都唔会戴任何装饰品，亦都唔会戴咩戒指、颈链。佢话可能我嘅谂法有啲老土啦，不过我认为男人需要嘅装饰品就系人哋嘅妒忌同埋眼红啫。 sorry， 我即刻掹晒啲戒指、手表啊，喂，戴齐晒先啦。 你明唔明啊？跟住其实佢有啲就系你哋头先讲嗰种说话，就话我可以靠自己闪烁生辉。佢话因为我自己就系巨星啦，但系佢话我特别中意女人嘅妒忌同埋男人嘅眼红。佢话呢个就系我嘅装饰品咁样。好啦，咁究竟佢人生系点样咧？对佢有啲兴趣啦，系咪？ 好有兴趣啊！ 系啦，佢人生究竟点样咧？我想话同佢老豆好有关系。 哦，佢老豆都系做公关嘅。 唔系， 佢老豆做珠宝嘅。 佢系 做关公嘅。 嗱，佢系佢诶，佢介绍翻咧，佢1992年出世啦。咁佢话咧，有一年佢上小学，佢话咧，佢爸爸讲翻俾佢听嘅，佢就话咧，佢好诶拣饮择食。咁咧系连咧，即系佢哋有课堂有嗰啲即系五线供应啊嘛。佢话咧系夸张到咧，佢个老师要打佢屋企咧，话喂大佬啊，你个仔啊， 又唔食嘢啊， 佢又唔食嘢啊，咁样 拣饮择食啊。 佢老豆点答咧？ 系 佢话咁啱嗰一日就系佢老豆听到个班主任打电话嚟，佢老豆点答佢咧？而佢老豆嘅呢个答案咧，你简直明白，唔怪得知个仔大个咗咧咁霸气， 好霸气啦， 系啦。 你俾啲咩我仔食啊？如果你俾嗰啲，梗系唔食啦。 我唔估啦。 系好冇得估噶。但系你可以向嗰个方向咧，就系拣饮择食系咪一定系唔好嘅？如果从正面有冇得正面咧？咩叫拣饮择食咧？ 咁即系佢爸爸 我仔净系食好嘢嘅啫喎。你俾嗰啲嘢我仔 唔系呢个方向。呢个就变咗系口味嘅咁层次啦。究竟拣饮择食，如果仲代表一种咩意思咧？ 唔系佢挑 即系你有啲嘢你唔中意食啦。 系咯。 咁即係你知道自己咩係啱咩係唔啱啦。佢個老豆就咁讲啦，佢话你话我个仔好挑食，即係佢用中文㗎嘛，拣饮择食，佢话识得讲自己乜嘢都鍾意乜嘢都可以嘅人，佢哋究竟所讲嘅鍾意有啲乜嘢价值呢？我係点教我仔呢？我就係要佢唔可以成为讲唔出自己讨厌乜嘢嘅男人。 要消化。 要消化，因为佢文字有啲漏口嘅，佢意思即係话呢，你觉得我个仔拣饮择食，你隔篱嗰啲同学咩都话哦，我乜都中意食，我乜嘢都中意嘅。佢究竟嗰啲所谓嘅中意有冇价值啊？佢咩都食噶。 系 佢话我系由细到大就教我仔咧，唔可以做一个讲唔到自己究竟唔中意乜嘢嘅男人。 即系你要好清楚自己想要乜，追求啲乜， 冇错 ，exactly 系呢个意思啦。 所以佢大个咗，未会话呢本书嗰个名咯。 系啊，我和我以外的男人， 净系得两种。 系啊， 我就读一无二噶啦。 你谂下咧，你唔能够话佢老豆错，因为咧拣饮择食我都话啦。如果你正面啲讲咧，即系话我唔食豆腐，譬如我唔食鱼，我唔食牛肉，咁意思即系咩啊？我好清楚知道呢三样嘢系我唔中意食嘅。然后我可能我就系中意食萝卜，举例啦咁样，咁佢咪即系话佢一个有原则啦，爱憎分明嘅人。咁当然你话喂唔系、你咁细个就唔中意，咁呢个就系我嘅原则咯。佢、就系受到佢阿爸咁样嘅教导、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本书有冇讲到咧？佢点解嗱？即系如果 点解做男公关 系啦？因为由佢阿爸开始嘅教育，佢亦都有咁多金句，佢已经系独一无二噶咯。 有 咁，因为我觉得佢系好聪明， 佢好聪明 啊。 其实佢有咁聪明嘅谂法，佢可以做一个演说家，佢可以从政，佢可以做艺人，咩都可以做，可以赚好多钱嘅。但佢选择咗做公关喎、 嗱，佢咧系好早熟噶，点解咧？佢嘅小学人生咧，个个都中意玩紧啲卡牌游戏啊，同埋睇卡通嘅时候咧，佢睇咩咧？小学，佢睇《教父》， 系 嗰套电影，马龙白兰度嗰个三部曲，佢睇《教父》，佢睇《Titanic》。虽然你话我哋边个唔睇啫，但我谂我哋睇嘅时候，我哋起码都读紧大学啊。佢系一个小学生，而佢睇完之后咧。佢话佢喺小学嘅时候，佢已经喺度问自己，我个 rose 会喺边度？咁、所以嗱，你可能话，切咁都系佢发姣啫，咁样啊，但系唔系，佢话咧，我想揾一个咧，倒上生命也要守护的人。佢话我希望可以揾到佢，但系佢话佢嗰阵时喺小学，佢话佢揾唔到。咁、好啦，佢几时开始要？ 哇，佢真系好前啊，嗰、那个脑袋。 系啦，佢话佢几时想做男公关咧？嗱，即系你可以话佢父母，你如果你唔中意呢个职业咧，你可以话个父母教坏佢嘅。佢读紧国中二年级，应该我谂即系等于 你当中学啦， 十四五岁中二啦。佢话咧，佢有一日佢老豆同佢讲话，我哋入酒吧。嗱、你唔好斟酌佢犯法啦。佢入到嚟酒吧，咁啊佢饮果汁，跟住佢就话啦，阿 Roland， 你认为身为男人最幸福系乜嘢？哇，佢话觉得十四五岁佢点识咧？但佢已经谂一啲好大个嘅谂法佢咯。佢又俾答案就话。 系咪要揸靓车啊？咁样嗱，其实已经好难嘅啦，我觉得。 跟住老豆话肤浅。 系啦，你问一个中二嘅学生，佢识讲揸靓车都已经好难啦。 而家你见到我哋香港啲街坊咪话，希望咧我读书成绩可以好，系搭呢一啲好官腔，同埋好似阿爸阿妈真系调教过佢，叫佢咁搭咁样嗰啲噶嘛。 咁佢就话我系咪揸靓车啊？咁样，咁佢就老豆话唔系，咁佢老豆俾咩答案佢咧？佢就话系要俾所爱嘅女人。将你包围团团转，佢话呢个就系男人的幸福。哇喂，即系话其实佢系讲紧唔系俾一个女人，系俾所爱的女人，唔知佢啲个 嘅。咁即系话佢要做 团团转， 咁即 系话 佢要做到好多女人都爱佢咯。 但系 好多女人都中意佢，先可以团团转噶嘛，系咪？ 咁但系佢就话最好咧，就系令到佢老豆再 做到而家。 系啊，佢老豆再灌输俾佢咧，就话要珍惜自己所爱嘅女性，令到佢快乐。佢话呢个就系男人嘅幸福啦。所以佢话咧，佢老豆咧，一家人出门口嘅时候咧。佢从来都冇见过佢阿妈咧自己去推门噶，因为任何时候咧阿爸都系开门先，系一个理所当然嘅环境。 因为呢个系佢要做到，佢要为佢嗰、那个即系送上命，即系条命都唔要嘅女人要揾一个啊嘛，要爱到咁。 咁咧，所以呢个就系佢个细由细到大咯。 等先，佢要爱到个女人要条命都可以唔要，但系佢系要要求有其他女人围住佢团团转。 但系你要俾到幸福个女人咯，个女人就会咧因为 为 你而觉得即系。好开心咁样咯，所以佢嘅人生咧， 即系环环紧扣嘅，系啦，佢又爱到个女人死，嗰个女人又要即系死心塌地， 系啊，咁 系一个啊，真系讲 系啊，所以佢话咧，佢喺爱情个哲学咧，嗱，好得意嘅，佢而家都仲系冇拍过拖。佢话因为咧， 佢 搵唔到一个咧可以为佢咧牺牲自己生命嘅女人， 佢嚟香港嘛， 跟住搵你啊。 系，浸去猪笼啦！头先仲话俾个清洁牌帮我， 浸去猪笼啊！真系 个猪笼要大 啊！咁咧嗱，你话佢人生里面咧有几咁夸张嘅一啲事迹咧？譬如讲紧佢嗰头金发啦，佢系点样去形容咧？佢话 系咪打造出嚟嘅呢个造型？ 绝对系假造嘅。 系啦，因为 佢话呢一头金发就好似我个灵魂一样。佢话如果要剪咗佢嘅话咧，我不如死啦咁样。但佢有原因嘅。 系啦。 佢话咧，佢有一年咧，佢试过咧喺歌舞伎町嗰度咧就做男公关啦，咁啊得罪人，因为佢即系总之争风呷醋得罪人啦。 佢话 咧，老细同佢讲话，喂，你咧头金发太抢眼啦，你行出街实认到你啦，俾人寻仇点算？佢话你不如你剪咗佢啦咁样。嗱，嗰阵时咧，佢哋已经系为咗呢一个人生威胁咧报咗警噶咯，即系唔系纯粹得啖笑 噶啦，已经系 啦。但系跟住佢就话啦，如果你要我剪咗呢一个头发， 我宁愿冇一条命， 哇，真系！佢话我系唔会，佢话咧我系唔会染黑啦，我唔会剪咗佢啦。佢话我明知生命有危险，佢继续保持呢一头金发去翻工。 因为佢觉得呢头， 佢话我会戴帽。 我觉得遮住佢，佢觉得呢条呢个金发咧，已经系佢嘅生命啊，即系一样啊。 佢嘅造型咯，你知唔知佢系夸张到咧？因为佢要用好靓嘅护发品啊嘛。佢话咧，佢去到一个地步咧，即系阿祖个贪靓咧，你如果同佢比咧，输啊！因为点解咧？佢为咗要贪靓，佢话我开始觉得市面上冇我接受到嘅护发品，佢自己 提炼出嚟 啊！真系。佢自己揾咗间化妆品公司同佢研究属于佢自己原创嘅嗰啲发油，佢就为咗保养 啫嘛。 系啦，嗱，你呢个输咗俾佢啦，跟住 我冇得炫耀啦。 系啊， 系啊，真系你做唔到 Rolex。 系啦，跟住第二格咧就系话咧，佢话佢一定要着好靓嘅晚礼服，佢话呢个系佢嘅人生嘅衣着嚟嘅。 系， 佢咧甚至乎有一个谂法咧，佢就话着惯咗运动衫嘅，即系我啊，佢话你就会发觉自己适合着运动衫。嗱咁样讲咧，可能好贬低好多着运动衫嗰啲人。呢个 佢嘅 谂 法， 系啦，佢就话咧，每个人都系咁样噶。佢话你唔可以咧，俾自己咧惯咗某一种生活模式。呢个咧佢提炼出嚟嘅智慧。佢话你有三日、四日、五日不停着运动衫咧，你就会觉得其实我系适合着运动衫嘅。佢话你就冇咗你自己应该有嘅嗰种气质。佢就系要着晚礼服咁样，系啦。然后咧， 着礼服蒙面， 佢真系礼服蒙面啦。因为佢话呢个系佢嘅要求嚟嘅。咁咧，佢有一个配套嘅一个套餐系点样咧？佢话佢从来唔会咧，佢好多人访问佢啦。佢话佢从来唔会俾佢哋影一张一种相。 哦， 其中一种相佢系唔会影嘅， 冇着鞋，冇化妆， 唔系。 系 V 都唔系，系啦，佢绝对唔好似你咁啦，系咪先？佢唔肯影呢种相咧， 除眼镜 都唔系。佢话咧系要同要俾人哋一种梦幻感觉有关嘅。 即系咩啊？ 佢话呢种相好普通嘅啫，我哋个个都会影嘅。佢话佢系从来都唔想影 自拍。 佢话如果一定要影嘅话咧，佢都会有要求咧，一定要有某啲环境之下先影得嘅。食饭嘅相， 哦，即系食紧嘢唔靓。 点解咧？ 可能阿奶有菜啩？ 唔系， 哎，好肤浅， 好肤浅，你又唔够佢公关帝王之落啦。 系啊，我系做到， 你又做唔到呢家啦。 我想拜为师 啊！食嘢系佢最软弱嘅一个时间，所以佢唔想俾人睇到。 佢话 男人系唔应该食嘢嘅咁啊。 佢话食嘢系一种生活嘅需要。 嗯， 任何人食嘢，你都会马上觉得咧，哦，佢都系人咯，日常生活。 哇，讲真的，真系得佢谂到嘅啫，点会谂到啊？ 你知唔知佢嘅灵感来源系咩啊？ 佢食风噶咁去 滴滴嚟，佢话你入到滴滴嚟，佢就要营造一种冇生活化嘅感觉， 嗰种梦幻， 嗰种梦幻感觉。嗰阵时啲人咪话咧，你喺滴滴嚟咧，佢譬如话你佢装修咧，佢都会同你讲话，乐园咧魔法改造中，即系佢永远唔会俾你有现实嘅感觉噶嘛。 即系唔系话而家装修中啦，维修中啦， 系啦。佢话据讲咧，滴滴嚟你问个工作人员而家几点咧，佢可能都会同你讲喺魔法嘅世界里边系冇时间噶。咁佢话咧，佢话佢深受呢个影响咧，佢话我嘅工作系要带梦幻俾女人。 系， 佢话你要生活感嘅，你唔嚟揾我啦，你使乜入？对公关咧，佢话佢唔要俾人见到佢食饭咧，佢就会俾人哋感觉咧就好似，咦，原来佢同一个普通人一样。佢仲话咧，你睇 Harry Potter， 你几时见伏地魔食即食面啊？佢话佢都要食嘢噶。佢话如果你见到伏地魔食面咧，你觉得好似搞 cat 咁样，系咪啊？你冇见过噶嘛？ 系，咁佢破灭咗啦。 佢话我就一定要营造咧，每一个人嚟揾我，无论系睇我嘅书、睇我嘅访问咧，佢都要有一种就系话。可能是我的梦幻的王子，我几时找他呢，我都可以抛弃生活上面的烦嚣。 即是他不出街吃饭的。 他不让你拍到啊。他可以吃饭，他就不让你拍到而已嘛。 他未有自己 VIP room 啊那些。 是啊。但我觉得他这个就不是只是嚣张。 佢 有 職業起啊， 唔 係 啊，唔 係做到噶啦。 佢有職業操守喎，佢要堅持就係話我夢幻喎。 其實佢都係米老鼠嚟㗎。 係啊，其實佢有好多嗰啲管理哲學嘅，譬如佢會話咧，我哋一定要收得你貴，如果唔係咧，即係總之 咪就平凡咯，係咪？ 平凡，佢都好多 可以講多集 喎，真係 點樣做男公關啊？其實。 今天你都是啱嘅， 系啊，我咩都啱。呢个 礼拜我都啱。我听日同佢介绍咯，真系。好啦，听日仲有阿祖，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